盟单一市场的风险，英国就会代表欧盟征收欧盟关税。北爱议会将会每四年表决是不是保留有关做法。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认为，协议将会避免欧盟同英国之间的混乱和冲突，形容目前是非常接近英国脱欧的最后阶段。英国下议院将会在星期六加开会议表决协议，首相约翰逊对通过协议非常有信心，但北爱民主统一党、工党、苏格兰民族党和自民党已经表明反对。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缓红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雷宋海峡以东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27点，升79点，总成交金额16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9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3.6，升2.6。新上市的蓝光加宝服务是报43.35，盈富基金27.9，升1毫。友邦保险76.35，升6毫。中国平安95.35，系升4.5。港交所239.4，升2.4。美团点评91.8，升9毫。建设银行6.32，升1仙。中国移动66.6，系升5.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10.088，瑞士法郎7.942，澳元5.36，加元5.973，新西兰元4.995，欧元8.7256。每百日元对港元7.2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87。日经平均指数报22,624点，升172点。港金现价报13,96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89美元，卖出1,49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呈祥道啊。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呈祥道去荃湾啊。咁另外啦，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牛池湾村对出第三线咧，都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少少挤塞啦，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噶，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喺牛池湾村啦，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拔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咁只系近住始创中心一带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亚街路街有爆水管，去九龙城方向近联运街的第二线封闭。较早前就影响到演报房街的车不能够直去联运街，现在封路重开，演报房街的车可以直去翻联运街，但是近住联运街去九龙城方向的第二线仍然封闭，影响到洗衣街一带比较挤塞，同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窝打老道噶。再提大家啦，港铁各线啊，机场快线除了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提早在晚上10点结束，而机场快线会按情况决定晚上10点后的服务安排噶。轻铁各线今日都是维持行驶，班次就是15至20分钟一班。705线在天水围区就要改道，而751和 751P 去天日方向在坑尾村天水围站开出后就会改经天耀站。751线在屯门区就不会停有外站。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这个是发生在不是家庭的故事， 一个关于兄妹的故事。 我是姐姐不离基， 我就是女女不晓婷。 虽然我们常常闹交， 但是我们好锡大家的。 还是一个关于神鸟的故事。 大家好，我就是那只不得了啊 Polly， 我成日都想帮忙，但是次次都是越帮越忙啊。 想知道我们不家上上下下会发生什么事，就要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 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剧场。 打波先来落雨，比赛先来咬柴， 着新鞋先来踢花，考试先来失手， 打机过关先来跳掣， 做 project 先来玩失踪， 空肚先来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哎呀，杰堂第一段咁写就出事咯。 哎，诗芬，开头呢啲引子嚟嘅啫，后面嗰啲先系气郁啊。 你咁讲就唔啱啦，因为一段关系如果开错头嘅话，可能好麻烦噶。不如咁啦，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有情人，诗芬崔杰堂会同大家讲下开错头啊。 你做咩眼湿湿啊？你唔好喊啦，我明噶。 On a Saturday night。 一谂起浴露，你会谂起咩啊？ 哦，咁梗系谂起沐浴露啦， 咁短噶，长啲啦，金风玉露一相逢。 哎呀，我就谂起啊，皆大欢喜嘅林玉露啦。 咦，咁咪即系话金风玉露一相逢，我哋就揾到个沐浴露巨星林玉露。 林咩玉露啫？都系赵学而咯。 今日风 show 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同埋有我赵学而。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黄耀祖，早晨啊，有赵学环， 点啊，有同我改名，早晨豪仔，早晨阿祖， 早晨啊学儿，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 ，Happy Friday， 系啊，喂，你赵学环个名，我觉得今日真系当之无愧啊，应该呢个礼拜你令到我。即係第一次咁認識你呢，原來 大開眼界係嘛？ 大開耳界先嘛，真係啊！你個耳環仲有幾多款嘅呢，可以玩到去？ 我好多㗎，係 喎、哦。 因為呢啲時尚嘅嘢，你真係 識個環咩？ 係咯、 啊，你係比中上環更厲害喎！佢而家 佢係大口環個 friend， 大耳環咯。 係啊，冇錯冇錯。 佢計早兩日戴咗個，我認為哇，好似聖誕裝飾有個兔仔啊，有個唔知咩公仔喺個 絲帶啫， 唔係啊，佢有個兔仔喺度㗎。 邊兔仔啊？我睇唔到，我睇得冇咁清楚。 你隻眼咁都望唔到佢， 我隻眼好集中噶啦，睇嘢已經 係咯，已經 會睇過龍噶。 但係佢今日呢個造型啊，你直情覺得如果你喺地鐵見到佢，唔覺意就會唔該拉拉先。 唔該咩啊？小心講嘢喎！ 我今日條脷都同你一樣啊！ 我條脷冇事啦，到底有冇啊？ 我有啊，真係你個耳環真係好得喎！ 我只係戴咗一個比較大啲嘅圈圈嘅耳環， 大咗圈圈喎、啊，你 嗰個圈咧就用一啲彩帶唔係間條嘅布條住嘅啫，跟住打咗一隻蝴蝶咁樣啫嘛， 咪就係一個吊環咯。 我哋一隻擺上網俾大家睇下， 好靚 啦！你試下扶唔扶得住嗰、那個？大耳環， 好在你係呢個年代做主持咋， 我哋旧年个主题系在乎你啊，就真系在乎你噶啦，真系。 平时我都系嘅，我似一条柱啊嘛。 系啊，诶唔系，我哋而家播紧嗰个宣传声带 都要啊。 我们在乎你、 啊， 哇正啊真系。 你今日你条脷又做乜嘢啊？ 我条脷都话俾你传染咗咯，唔知飞蜘蛛咬亲咧，搞到而家好样衰啊！ 真 系 好想问下大家，即系征询下大家嘅意见。乜飛蜘係會傳染嘅咩？同埋咬親條脷會傳染嘅咩？點解我咁樣都要俾人鬧？ 唔係嗱，係咬親條脷就傳染咗個飛蜘。 係啦，冇錯，應該係咁樣嘅。當而家呢個社會手足口病係唔會透過口沫傳染嘅時候， 話會㗎。 佢話唔會啊嘛。 佢話少，係啦，唔係話唔會。 我就話俾你聽，飛蜘係會透過開麥傳染嘅。而家 哦好啊，係 啊， 我介紹你用邊一隻啦，一隻買俾 你啦。我知啊，揦到佢甩咗出嚟嗰個啊嘛。 又未甩咗出嚟，揦到好痛，但會好快㗎嘛。 要啊，哦，揦到佢好痛嗰啲叫咩啊？好咩痛啊？ 嗯，诶，有一只唔乸噶， 系啊， 系一个好似啫喱咁样， 系啊， 搽喺面头，冚住咗佢， 佢唔痛嘅， 系啦，佢唔痛嘅， 又唔会乸嘅， 系 啦，唔好连埋，记住。 哦，哎呀，我哋 miss 咗，读唔到头先嗰个气温同埋湿度 啊， 跳咗， 跳咗啦。 因为你读啦， 嗱，而家个气温咧就系26度啦，咁相对湿度咧就65%嘅。 系啊，头先系66嘅，好多个六喺度啊，头先有266咁啊，好嘢。喂，今日 Happy Friday 啊，查开。 等先，嗱，讲开数字咧，我啊想讲一样嘢，我寻日咧收工咧就唔记得咗去买嘢啊， 买咩啊？ 买六合彩啊！ 我见到啊，两注中每注都有4000多万啊！ 系啊！ 哇，你两个演技一流啊，真系！ 我嘅人生完结咗啦！ 嗰种嘅遗憾咧，直情系演紧出嚟噶咯！ 本来佢有得中。 4000多万啫嘛， 我买咗就一注独中嘅。 系啊，你一注独中8000万，咁咪唔使借一成首期都买到楼真系。但你琴日你 唔再讲一成首期啦，好唔好？ 我想话你琴日唔记得去买六合彩系情有可原嘅。 点解？ 因为琴日你一出门口你已经俾人拦住咗咯。 系啊系。 琴日你见唔见到啊？ 见唔到。 我见到啊，阿宇都见到啊。 做咩啊？ 我琴日咧出门口嘅时候咧，即系离开我哋广播道嘅大门啦，我就见到，咦？点解学而佢？驻足停留喺个门口度，佢冇走到， 仲企咗喺度。 系啦，身边仲有两个男人咧，就围住佢。但嗰两个男人咧，就只系摆紧一啲地摊咧。佢有各式各样嗰啲高价收购唱片啊，同埋各式精品咧，摆喺个地下度。但学而就似系嗰啲咧，一个游客去到古董地摊度，咦，买翻啲好嘢先咁样。咁我就唔阻佢发达啦，真系。但我望到嗰啲地摊上面有一个好靓嘅女仔嘅封面，好似系长头发添嘅， 系长长地嘅， 好大个头发， 系 好大个唱片封面。嗰个女仔系边个嚟噶？ 嗰个咪我嚟 咯。哦，系啊，冇错啊，真系。佢撞到 几只？你又真系讲得啱啊！真系好多古董啊，因为前日咧有两个好支持我嘅朋友咧，就特登嚟等我放工。 系咪认识噶啦？已经应该系。 佢喺 Facebook 度留咗个 message 俾我嘅吓，咁就攞咗咁多年以嚟佢珍藏咗我嘅唱片，无论 CD 又好啦， 好犀利 黑胶又好啦，咁攞咗上嚟俾我签名咁 样，好开心啊！但我想话咧，琴日嗰两个 fans 好支持你啦。其实我哋嘅风 show 咧。嘅粉丝们啊，都好中意学而翻工嗱，我哋今日 Happy Friday 大点唱啊嘛，系咪？我见到我哋嗰个点唱咧，都系被洗版嘅嗱，前几个礼拜被洗版嗰种唔同嘅，所以大家放心， 都系洗啊， 系啦。不过今次个洗版咧，佢哋我已经写得好清楚噶啦，就系话咧，风 show 大点唱，你哋点我哋读啦，因为我哋读你哋嘅点唱啊嘛，生日点唱嗰样嘢。但可能大家知道有学而喺度啊，你对唔住，你入咗冷宫之中嘅冷宫啊，你自己谂下系乜嘢？ 我嘅功劳好大噶， 咩啊？ 因为系我。演绎咗读等于唱呢一个咁样嘅潮流，所以当你话你哋我哋会读嘅时候，啲人就话豪仔定义嘅读即系唱啦，仲有学而喺度，哇呢铺真系。至尊男女合唱组合真系走唔甩 啦！你讲咗呢一句，你就知道你冇睇啲留言啦，因为全部都叫咧学而有得唱啊！佢哋不停喺度点歌，叫学而唱咩歌？ okay, okay, okay. 但亦都有叫豪仔，你终于可以收声啦！你知唔知啊？ 你 O 咩 K 啫？我都未话 O 你话 O K 嘅 ，O K 嘅 ，O K 啊！ 系啊，冇问题嘅。所以 叫你唔好唱， 所以我今日都特登话我条脷咬亲咯。 哎呀， 我今日抱恙啊！ 原来系咁样样， 我会照样。大伤上阵 啊！但大家咧，我哋点唱咧，唔系净系点啊，学而唱咩歌嘅，佢未话唱嘅， 咪就 系 咯。 系啦，但你哋咧可以点唱俾唔同嘅朋友啊，任何嘅事情都可以点唱。你哋有个点唱先得噶， 唔使惊 嘅。 我一讲呢个绝招咧，就有得唱噶啦。嗱，如果学而唔唱咧，就我独唱噶啦。 哇，咁我谂应该 系啦。嗱，呢啲摆到明啲叫咩揽炒， 系 啦，夹你上路啊，真系。 一阵你有时 炒咪炒，我炒得起。 系啊，冇问题啊。最紧要就系你唱同唔唱都系咁好啊，所以而家 可唔可以一阵间咧顺？ 想整一整个 Fast 机啊 ，Fast 机咧坏咗三日啦，都未整啊。因为我哋嘅网上留言咧，欢迎大家一阵间可以 Happy Friday 点唱啦，18723888咧就晏啲打俾我哋，我哋仲有用 Fast 机噶， 有噶有噶，系啊， 你见到我个眼 系啊，号码几多号啊？23364539 啊，九 六四五三啊，23396453。 我咬出条脷嗰个字唔敢读啊嘛。 哦，唔怕，但我而家都想唱少少啊。呢首歌令人哋有一个澎湃感。哒，未到歌词啊，哒哒哒哒哒。 我哋可以再坚持少少啊。 吓，跟住点啊？ 开， 嗬， 一， 八， 一，二，三，八，八。 你讲嘢真系小心啊你。 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最纯。我那青春都。 我并不知道我揀歌的魔力有咁大嘅， 我忍住即刻开麦， 令到每有六句声都忍不住即刻直眼望住我，会记住你嘅呢笔嘢。 嗱，呢一单劲啊！嗱，赵学而嘅潇洒走一回啊， 冇问题啊， 系佢咧未出碟之前帮飞图啊嗰阵时系咪就唱咗一扎都系咧 copy 人哋其他歌手嘅歌？潇洒走一回 系 系 咪咁嘅意思啊？ 嚟嚟嚟， 嗰阵时咧因为飞图做好多卡拉 OK 歌，系啊系啊， 咁啊佢需要有一啲人喺幕后代唱，因为如果用歌声本身嗰条声咧，佢又要俾 right 噶嘛。咁、 哦、 卡拉 OK 嘅做法咧，就是、有一个叫做跟住嗰条声去唱咧，就另外一把声嘅。咁我系属于佢哋嘅歌手，咁但系又未出碟，咁、所以就当系一个练习嘅机会又好，然后又帮公司悭到钱又好，咁样去做法。 咁嗰阵时应该帮公司悭几多钱噶？喂，嗰阵时卡拉 OK 文化咧，啱啱爬上嚟好劲噶， 都系噶。 你喺个沙滩度走嚟走去咗几多次？ 我就冇喺沙滩走嘅。就喺啲丛林嗰度，转下 圈 啊， 喺啲树度遮遮掩掩，夹个头出嚟。 即系飞图特色，唔系转圈就系要即系左望右望 嗰啲系早期啲嘅师兄师姐嚟嘅。 系咪啊？ 系啊。所以嗰阵时咧，我记得夜晚咧同晏昼都有一个佢哋嗰啲咩飞图 音乐网， 音乐嘢咁样嗰啲。 每晚十二点啊嘛， 系啊，成日都见到你噶。 系咪啊？ 系啊。 我头先其实睇嘅时候咧，我以为呢个就系好似你最佳位置嗰一期嗰啲，即系都系你话你系翻唱之王啊嘛。开头系 我 以为系。 唔系我自己讲嘅， 系咪？但系你当之无愧嘅，系啦，亦都演得非常出色嘅，真系。 潇洒走一回啊！ 你唔好以为讲啲咁嘅好说话，我唔会记你呢单嘢。 冇嘢嘅，真系。 晨早流流啊，记住啊，10月18日啊，10:21嘅时候去播你走潇洒走一回啊。 其实我可以赖电脑嘅，佢唔系播叶倩文姐姐嘅咩？风骚快活人今日有吴国义翻开咗佢乐坛光辉一页嘅曾志豪， 有晨早流流咧就同阿学儿倾网购嘅黄耀祖， 仲有咧今日诶怀住一个依依不舍心情翻嚟开心快活人同各位听众， 我哋叫风骚 快 活 人 啊， 系怀住一个依依不舍嘅心情翻到嚟风骚快活人呢一度咧，同各位观众咧度过一个 Happy Friday 嘅赵学儿。 嗱，讲开买楼啦，因为系呢几日嘅好似社会共识咁样咧，哇！我条脷真系咁捋下，真系 帮手啊，一讲啲啊，唔使担心。 系啦，嗱，咁即系讲下买楼啊。 好， 如果以前我哋嗰、那个公务员福利最好嘅年代咧。就唔係而家囉，咁即係起碼都廿年前呢，可能仲講緊話有啲咩津貼呀、啊、各樣呀、啊、唔同嗰啲嘢。 公務員有啲公眾佢哋都有宿舍㗎。 咪嗰啲宿舍即係好個別，紀律部隊嗰啲先有啦。 咁佢哋都係公務員囉。 但係一般公務員冇㗎嘛。 咁點解佢哋有其他公務員冇㗎？ 因為佢哋係紀律部隊囉。 喔、哦、怪不得。 個重點係要有紀律㗎下就係啦。咁、其他公務員就冇㗎嘛。咁所以呢買樓對好多公務員嚟講呢，即係以前仲有一個年代，譬如佢哋有啲咩 housing allowance 嗰啲呢，仲有房津啊諸如此類嘅。 佢哋同埋有起 有官司咯， 系啊，同埋有起楼噶，佢哋有一啲咧系前公务员宿舍，跟住攞翻嚟卖啊嘛，我住紧嗰度都好似系噶，何杰， 哦系咩？ 好似系啊， 我净系知道再上啲个山嗰度都系， 有一啲有嘅，有一啲有嘅，系啦。但系你话今时今日，如果作为公务员嘅，都会同我哋一般嘅小市民一样，哎呀，退休之后点算好咧？虽然已经有好优厚嘅长俸啦，但系我哋嘅楼价又咁高，又买唔起楼，咁即系虽然有一成按揭好吸引啦，呢、這个一成首期， 信个特首咯，应该解决所有问题噶啦。 嗱，而家就咁样嘅，最新有两个公务员嘅工会， 系 佢哋就合作为佢哋自己嘅工会谋取福利。我见到啊，我言不得啊，我听日就即刻转工。 转 去是打一个公务员工会嗰度，我就加入去。哇！咁我呢铺发达啦，真系 咩咧？ 想唔想退休之后安枕无忧、安居乐业啊？ 系咪嗰个五星级的？ 诶，冇错啦，真系哇！想唔想 啊？进、哦、军大湾区啊 ？Yeah！ 唔止进军大湾区咁简单，唔系佢都系大湾区嚟嘅。 系啊， 但系佢唔止系进军去里边咁简单。 咩啊？ 佢直情系有一个嗱，你哋好中意买嘢啦，你哋中意团购啦， 系啊， 你哋团购极。最多都系一齐团购买嗰啲咩煲啊、衫啊、 沙煲冷餐。 人哋团购买楼啊，问你怕未啊？而家 系网购定团购啊？我想 团购， 团购即系集体买楼。 重点咪要集体嘅，系啦。 边两个 公务员团体咧，真系听到都吸引啊！分别就系华员会，亦即系都好多一般基层公务员咧，佢哋就会组成喺呢个地方度嘅。另一个咧就真系犀利啦！我哋呢排咧成日都听到佢哋个名嘅，就系呢一个。警察援助级协会 哦、oh, ，OK， 系啦，亦即系出嚟同你讲好多唔同吓，好、啊、公正客观言论嘅呢一个警察工会咧，佢哋而家咧就话同华员会咧一齐合作，向嗰、那个嗰、那个系咪就给你五星级的价？ 唔知系咪咧？但系我 应该系咩员系给你一个五星级的价？佢系咪啊？ 佢好似系雅咩乐嗰个，雅咩乐好似唔系 哦。咁我 即系成日都喺大台度有，总之唔紧要啦。 内 地知名楼盘啦， 系啦，总之都系五星级噶啦，咁样系咪？ 系六星级都嚟紧啦，就向佢哋集团咧就一齐咧就啊商讨，就谂住用咧两个公务员协会团购嘅概念，喂，团购啊，大佬啊，一齐咧就尽量争取一个咧最优惠嘅价格，就购买邻近肇庆东站具有港式生活特色嘅一个社区，一个咩香港城咁样咧。就为佢哋呢两个会嘅人员提供一个退休生活嘅选择。 哦，咁人哋有冇收佢啊？ 嗱，有啊， 佢就提供即系、 哦，喂，但喂做生意啫嘛，有乜问题啫？ 我买楼啫嘛，但系咁多人约埋一齐， 系、啊、 我就买得大单啲添， 咁都几好啊，真系。 咁我恭喜佢哋咯。嗱，成日政府都会话噶啦，即系同呢个大湾区我哋接轨咗之后咧， 融合啲。 系啦，大家即系将来退休咧，可能多个选择啊嘛。咁佢咪叫佢哋翻去咯，佢哋又中意。 系啊， 我睇佢哋开心，我讲真噶，即系如果成日都会话嗱，香港嗰个生活指数系相对高嘅，如果佢揾到一个方法，即系。大家佢哋接受咁，佢哋住啫嘛，关我咩事啫？咁咪去咯。 佢住得舒服，因为内地嚟讲，嗰啲屋啊个空间都系比较阔落。 系嘅，系 绝对系啦。即系同样嘅价钱，你喺香港就买到一个蚊型单位，嗰、度直情系你细蚊仔自己都有个单位啦。 系啊，但都几好笑嘅啦。以前咧，我哋香港咧就有中国城啦，不过夜总会嚟嘅。而家咧，我哋香港人咧就要翻去内地揾翻个香港城， 港城 真系。系最紧要，即系日本城啦，要有。 系啊，咁因为而家佢仲要拣到去肇庆啦，咁佢就话咧，原来咧。因为早排咧喺呢个五月嘅时候咧，特首林郑咧就曾经去个肇庆度考察，咁咧就真系谂住咧就系嗰度咧就建一个香港城嘅，仲得到咧广东省政府嘅全力支持，咁就希望咧整一个由香港人设计，为香港人打造类似香港嘅生活环境，吸引大家上去养老、移民、定居嘅一个好地方咁样。咁喂，你知唔知香港城有几大？500万平方米。有醫院，有超市，有住宅，直情係港式社區嘅配套。即係簡單啲嚟講， 我谂啊，除咗冇香港嘅消费之外咧，佢想尽量同香港系一样嘅，系、啦，因为如果同香港消费一样嘅，你就买唔起噶啦，系、啦，即系话又有你咁好，但系你冇咁贵，哇，直情系有冇咁正咧？咁样咁，然后佢就话系啊，所以而家呢个香港城咧，就暂时咧就未公布任何价钱嘅、但系佢话咧，设施啊、治安咧都系佢哋最大嘅考虑，咁唔使咧，佢都有埋警察上去咯。治安一定好啦，基本上可以社区内自保安，俾我一定最大卖点，系咪先？ 我唔知啊， 除暴安良，服务人群， 系啦，我仲未 picture 到啊， 系 你仲未 picture 到，咪即系以后就会有我哋好高质素嘅公务员退休嘅单位就上咗去， 系、 亦都有我哋嘅一啲即系警队嘅退休人士，咁佢主要系讲退休人士上去住嘛， 我反而会比较有兴趣知道咧，即系如果嗱而家嗰啲香港咧，即系好多人都会想留翻香港度住噶嘛，系咪？会唔会咧？我哋又搵啲唔同嘅会啊，即系我又有个妇女联会啊，个先生协会啊，嗰啲咁样咧，我哋自己搞一个会咧，同香港嘅地产商同佢哋倾下，我哋都想团购啊，你可唔可以？ 系啊，我都想啊，真系。 我哋嚟养老噶。 系啊，我哋其实都穷噶，我哋唔使五星级噶，你俾个三星半我都接受噶。 系咯，即系你谂下，譬如航空公司佢哋咪成日有工会噶嘛， 系。 咁但系佢个国泰城又唔系俾人住，佢又唔系嗰度啲人住噶。 我知边个城俾人哋住啊？ 系咯， 创世纪里面嘅。无烟城啊，罗家良起嗰个咧， 唔系李嘉诚咪俾人住噶咯？ 李嘉诚真系俾人住？ 李嘉诚佢起啲楼咪俾人住噶咯？唔系，我而家就系谂紧咧，就系佢可唔可以嗰个香港城咧，就唔系等佢哋退休上去住嘅、因为其实佢哋而家已经面临住屋嘅需要噶啦嘛，佢、哋有好多纪律部队人员宿舍咧，但系既然上面样样都咁好嘅， 唔系啊，佢哋退咗休冇得住宿舍噶，好似 唔系啊，我讲而家我知啊，不如就而家佢哋个纪律部队宿舍唔好喺香港搵嗰啲宿舍， 你上去住 直接上去住， 咁翻工啊都几个钟头车啦。 学校喺上面啊嘛，嗰度教育又好， 想去翻工啦。 呢度真系唔错，我都觉得，我都想加入佢哋两个工会里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内地上季经济增长创1992年有纪录以来最低。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三季经济按年增长6%，较第二季进一步放缓0.2%，亦都差过预期。今年首三季经济按年增长6.2%。国家统计局表示，首三季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亦都见到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港铁最近每晚都提早收车，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这个是实际需要，因为港铁设施受严重破坏，需要时间复修和改善，而晚上可以工作的时间有限，要为港铁人员争取更多时间，在较少压力下做好工作。陈帆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如果不再发生冲击事件，相信一两个星期之后应该可以回复正常服务，但如果到周末港铁又受破坏，就好像伤口愈合期间再次受伤，问题会延续。陈帆说，有些配件短缺，港铁会将未有受损的零件换到另一处使用，但有些扶手电梯被灌水之后需要更换，需时较长。NBA 总裁亚当斯华话，有中国官员要求休斯敦，曾经要求休斯敦火箭解雇曾经发表支持香港示威言论的总经理莫雷，但已经被拒绝。斯华表示，包括中国政府以至商界都向他们要求解雇莫雷，但表明这个情况不会发生，亦都不会就事件惩罚莫雷。斯华重申 NBA 是美国企业，希望所有人明白言论自由是他们的价值观之一。较早前中央电视台停播两场 NBA 季前赛，但网上转播商腾讯并没有完全放弃 NBA 赛事，只是停播火箭的赛事。施华说，现时联盟因为事件承受巨额损失，会留意事态发展。 美国国会众议院传召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前往三个委员会闭门作证。桑德兰对总统特朗普要求他同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合作处理乌克兰问题感到失望。桑德兰认为，由于特朗普的指令涉及安排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重要事项，否则他不会建议任何非政府雇员参与外交政策事务。桑德兰又否认对朱利安尼有意要求乌克兰协助调查前副总统拜登父子早已知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26点，升77点，总成交金额2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3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3.4，升2.6；友邦保险76.75，升1元；盈富基金27.85，升5仙。新上市的蓝光加保服务是报43.05。港交所240元，升3元；中国平安95.35，升4.5；美团点评91.85，升9.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082，瑞士法郎7.942，澳元5.36，加元5.973，新西兰元4.997，欧元8.7277。每百日元对港元7.2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25。日经平均指数报22,576点，升125点。港金现价报13,960元，升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91.61美元，卖出1,491.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咯，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苏屋村对出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蝴蝶谷道快线坏车拖走咗啦，咁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第三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仲有车龙啦，龙尾星河名居噶。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的坏车都是拖走了，现在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屈地街。在九龙大埔道的石硖尾段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带就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观塘，同埋竹篙湾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人情冷暖，唔止听到，仲睇得见。电视纪录片系列《看见温度》，带你走进不常见嘅国度，定睛被忽略嘅社群，细看人间温度。星期六晚7:30，港台电视31。无人机系好玩，不过点飞先啱。唔好重过7公斤，商业用途嘅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 日头同肉眼睇到嘅范围至好飞，高过300尺都唔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嘅地方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嘅。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嘅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预备，从不知。歌词里面讲话，还需多少片叶飘过微冷的秋，才不用偷偷忆起秋中微笑的你。意境真系靓。我是 Albert 欧瑞强。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 ，Albert 欧瑞强。 风骚快活人有一想起秋天就想起呢一只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哦，点解啊？因为秋天都来了，冬天还会远吗？我是曾志豪。 以往要早就会想起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唱。正所谓秋去春来，定是春去秋来，我硬是觉得春天和秋天是有特别的关系的。 至于赵学而来讲，一想起秋天就好想快啲攣入个被斗，因为开始有啲凉。朝头早咧就唔系好愿起身咁样咯。 佢留一首佢唔肯唱啊！ 大家继续， 我哋已 经 逼你噶咯， 唔使逼我啊！即系如果大家有去过我嘅， 逼我啊，逼我啊，逼我唱啊！ 如果有去过我嘅社交平台咧，都知道咧，我系除咗喺个台度之外咧，我系唔会喺任何地方公开唱歌。 呢度系二台，系一个台嚟嘅。多谢，学而家应该会唱噶啦。 风头火势由曾志浩， 多谢学儿。嗱，先至声明啊，头先你听到佢自己亲口讲嘅，佢唔喺台度，佢又唔会唱歌。咁但系今日我哋又要继续有点唱，哎呀，咁冇办法啦，我勉为其难，喺关公面前都要弄大斧，孔夫子面前都要卖学问。在赵学而面前都冇办法唔独唱，嗱，一阵你哋即系睇得出我系被逼嘅，逼上梁山，除非佢一阵喺呢两个钟之内回心转意啦，大家集气啦，喺 Facebook 度逼一逼佢啦，我都无计可施啦，系咪？咁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咁啊，照计咧对儿女咧，应该父母系最紧张嘅吓。不过琴日咧有一个访问咧，我谂都令到天下好多人咧睇完之后咧都有少少即系难以理解啊！我哋只系话难以理解啫吓。咁始终我哋不明真相啊。不过你话如果即系真系大家攞出嚟讨论嘅话咧，你都会发觉其实点解咁多可以讨论嘅地方，但系呢位母亲又选择咗相信而唔系有更多嘅怀疑咧吓。嗱，有啲咩事咧就大家都记得啦，就系呢位15岁嘅少女咧，阿燕林啊，咁啊，即系佢就。在海上浮尸呢一个案件咧，就令到大家都真系好悲痛啊！因为大家见到佢生前咧非常即系青春灿烂嘅嗰一种嘅容貌咧，咁你都会对佢嘅死咧就会好多疑问嘅。咁呢个疑问咧，琴日就真系破天荒啦，因为佢嘅母亲咧就出咗嚟接受传媒访问，咁就独家披露嘅，佢就同大家讲，其实我女真系自杀嘅，希望大家咧就唔好再喺度怀疑话佢嘅死有特别嘅死因。仲希望咧快啲令到咧一家人都可以平静咁样。咁嗱，照计咧，其实佢系最权威噶啦，因为咧佢有备而来过，佢带埋女儿嘅出世纸，证明自己系即系母亲嘅身份。其实呢一点咧都比较有趣嘅吓，即系点解当佢接受访问嘅时候，佢好似预咗啲人会质疑佢嘅身份咧？莫非佢都觉得自己嘅说话咧会令人哋质疑吓？真系阿妈嚟嘅咩？点解会咁样讲嘢嘅？嗱，如果唔系，好难理解。即系好少可会即系咁样去证明自己身份嘅。咁喺佢嘅访问里边咧，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咧系都令人哋觉得好好奇怪嘅。譬如佢话佢全程有同警方一齐跟进啦，所有闭路电视佢都睇到啦，所有闭路电视都见到个女有异样啦，所以咧佢唔觉得咧系有任何可疑。咁而家一个奇怪嘅问题就系、 啊，佢嗰个闭路电视，佢睇到边一条片呢？因为警方咧，点解话佢个女儿嘅死无可疑呢？就系、是、因为佢喺闭路电视里边系见到佢挤低咗银包啦，又挤低咗个人财物，然后咧就赤脚行咗去海滨公园嗰度嘅。咁但系其实而家大家都见到咧，喺嗰个 VTC 嘅片段里边咧，好似见唔到有呢一幕嘅，即系所以。究竟佢点样睇到？原来个女当日就真系自己行咗去海滨公园嗰度，然后就轻生咧。嗱，即系我哋怀疑啫，真系睇唔到。但系佢又话佢系睇完之后就消除咗佢疑虑，咁呢个就好神奇啦。第二咧就系、是、我唔知道，其实记者当下有冇问佢，佢有冇回应到咧、就是？就系咁点解释个女会全身赤裸嘅咧？即系大家都话啦，你话佢即系浸死，但系你话要衣冠不整，全身赤裸。又真係好难理解㗎喎。所以我哋都係即係一个怀疑啫。就係既然佢母亲呢都觉得係冇可疑嘅话，佢会唔会都可以即係讲一讲解佢係收到一个咩嘅讯息，知道咗哦，原来佢女呢因为呢个原因，所以呢佢最后就算即係死亡嗰个状况呢係衣衫不整呢，佢都係合理咁理解咗嘅。即係呢个都好重要㗎，係咪？但係佢似乎喺个访问里面又冇交代。记者亦都好似冇特别去提问到呢一点，但如果我系记者嘅，我都好想问一下噶。咁呢个最令人觉得匪夷所思嘅原因系点样可以令到你觉得系合理嘅咧？嗱，仲有一啲咧就，就算你同个死因无关咧，我谂作为母亲咧都会，即系大家即系我哋家长咧，我都会好有一个犹疑位啊。就系佢话咧，其实自从八月起咧，佢话佢个女咧至少两次咧就有啲声喺个耳边讲嘢。就有个男人嘅声咧，同佢讲就话，我唔想再翻女童院啦，我觉得好恐怖啊咁样，因为佢女咧发喺女童院就即系逗留过嘅，最后咧即系就出咗嚟咁样。嗱，我琴日有好多家长朋友咧睇到呢个访问嘅呢一段嘅时候咧，都话，喂，如果俾我咧，我谂我会好紧张，就系、是、究竟个女入咗女童院咧发生咗啲咩事？点解搞到佢突然间会有即系思觉失调嘅咧？呢、这个好严重噶，入女童院之后出到嚟有把男人声喺个耳边度讲嘢，喂，我谂我会好关心，即系呢一点多啲咯。咁但系佢有冇好好跟进呢？其实有冇人知道佢入咗女童院发生咩事呢？可能你话喂呢啲都系私隐嚟噶，你哋啲外人可唔可以唔好咁八卦，可唔可以唔好逼佢啊？咁样系咁计私隐啊？如果我妈都觉得个女嘅死冇可疑嘅，其实外人啊好似好难去追踪落去咁样，只不过。我哋用人之常情嘅角度就会觉得，点解一啲大家都觉得好多嘅疑惑，反而系至亲面前咧，佢就全盘即系都会接受咗嘅，系咯，仲有咁啱嘅接受咗，嗰个公信力都比较好嘅传媒嘅独家访问，冇嘅。咁如果你想呢个社会尽快回复平静嘅话咧，我哋都明白嘅，可能呢啲全部都系谣言嚟噶，我哋一定要疑点利益归于即系吓被告，要尊重至亲嘅谂法。不过有好多呢一啲嘅疑惑。亦都系我哋因为当咗呢个女咧，都系我哋嘅亲人咧，所以我哋先会咁关心嘅啫。系咯，你有多啲资讯嘅话，都不妨讲俾我哋听，我哋都唔想不停咁样怀疑落去嘅。风头火势，冇错。头先佢同学儿两个喺度有长达几分钟嘅对话，我喺隔篱只能够默默咁样去旁观。默默咁样去聆听，而冇办法可以加入到任何嘅意见，甚至想拗水吹都唔得，因为佢哋交换紧最新嘅网购资讯，而佢哋双眼系发光，充满咗希望嘅。人生真系令人哋充满咗期待，希望你快啲着你网购成功嘅嗰个货品翻嚟，等我都可以感受一下你嘅喜悦啊！我哋有请黄耀扣啊！ 我觉得黄耀扣咧同梅菜扣肉咧系 friend 嚟嘅，我多咗个朋友啊！啊！大家都会知噶啦，其实阿祖咧就有屋企有摩尼公主啦，系咪？我都好中意动物嘅，系咪？所以呢一单新闻咧，见到嘅时候咧，就特别留意咗啊！因为咧就其实由八月初嘅时候 ，Now 嘅新闻台咧已经系拍到一啲嘅片段，就系话咧警方疑似罔顾警犬安危嘅片段。因为讲紧咧即系当日嘅片段咧，就系喺呢个长沙环警署外面啦，就发射咗催泪弹嘅，而见到咧警员就系戴上咗呢个防毒面具，不过。 同時間佢哋就係拖住一隻係冇任何特別裝備嘅警犬啊。咁喺嗰陣時咧，其實已經得到咧大家有幾多嘅朋友啦，就有一個提問咯，就係話：咦，點解警方們咧就呢個防毒面具，但係啲警犬咧佢哋好似係零裝備嘅喎？咁啊，佢哋都會驚啲狗隻啊，係會吸入咗呢一個嘅催淚彈噶嘛？係咪對佢哋嘅身體有冇啲乜嘢問題嘅咧？所以咧呢一個嘅新聞台咧，佢哋就 keep 住啊，有繼續咧就查問啊，究竟嗰個情況是如何啊？咁样到到咧，去到8月28号嘅时候咧，咁就警方咧就系有一个明确嘅表示嘅，佢就话咧警犬，即系因为记者就问到警犬去到咁前线啊，会唔会有机会吸入咗呢个催泪烟啊？咁样警方就系咁答嘅，佢就话哦，我哋睇唔到警犬嘅身体咧有任何嘅问题嘅。咁其实呢一个嘅答案咧，都令到几多人咧有一啲拗头嘅，因为咧佢系用眼去目测嘅，即系警犬个身体有冇问题咁样。咁啊，再过多咗一啲嘅时间啦，终于咧即系有关嘅机构啦，佢哋咧就得到咧警方佢面嘅回复啦吓，唔单止咧，不过个回复就未有即系一个好正面啊，牵涉到去回答一个问题，就系你有冇虐待到动物啊？动物嘅权益是如何？因为呢个咧就系记者嘅提问嚟嘅，佢哋系咁答噶。警察公共关系科咧就系话，所有嘅警犬咧都系有接受到严格嘅训练嘅，一般咧系会调派去到冲锋队同埋警区去负责一啲巡逻嘅工作嘅，警方亦都会因应住行动嘅需要，适时调派警犬支援前线人员维持治安和应付突发的事件，所以警方的部署行动是细节就是不可以公开的。看到这里的时候很明显，一众记者们的问题，即是关于动物的权益各样东西是没有回答到的。来到这个时候，阿祖决定我信医生，因为我会觉得即是我自己都是，我对狗不是最认识的嘛。究竟爱护动物协会的首席兽医他又怎么答这个问题呢？他是这样答的，他说如果动物接触到催泪气体，眼睛、口部、喉咙、呼吸道和皮肤或者会在一分钟之内被严重灼伤，出现会有咳嗽、呼吸困难、肝、呕、流泪等等的症状的。所以其实外协一早在八月的时候已经去信了警务处，希望警方可以避免安排警犬去到可能会出现一些催泪气体的环境之下工作。其实我看完之后我是很心痛的，因为原来是有机会一分钟之内已经被严重灼伤，那为什么要带动物去到有机会发射催泪弹的现场呢？是我爱动物，但我想我更加爱生命，即是你可能会说他们是警犬来的，但他们都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部分来的，即如果不是你不需要他，我们不可以漠视了他们的权益的。所以我会说如果我们经常说将心比己嘛，你自己会戴防毒面具的，但他零装备大佬，喂，怎么说都讲不通，是不是？再加上呢，即现在外协的首席兽医都这样讲了出来了，那我很希望即这个的行动，即如果有任何的行动都好，警方可不可以真的呢高度考虑动物的安全，我相信其实警犬是他们合作的伙伴来的，一起行孖必的嘛，是不是？我都相信照顾警犬的警员他们是很锡警犬，因为他们真的，我看到很多的片段，他们真的合作很愉快的，是不是？希望在这一点上面都可以做得原本一些，不会有任何的警犬受伤就好了。麻烦 先，你不是说他受过训练的嘛，应该警犬是懂闭气， 是吗？ 应该是。 唉，风头火晒，嗱，我同豪仔就有养狗啦。我哋呢位嘅主持拍档咧，佢系有养猫嘅，佢啲猫好得意噶。不过我每次去到咧，我都会打乞嗤嘅，因为我敏感啫。但系好可爱噶，佢啲猫，佢系赵学而， 好衬啊！虽然我唔知道佢屋企嘅状况，但系你话佢养猫咯，我觉得同佢个格真系好衬噶。 点解咧？即系猫，人哋即刻谂起高斗噶，你系咪话人哋高斗先？ 佢唔系矮啊嘛？ 咩高斗矮啊？ 佢唔会矮啦，好明显，佢姿态唔low啦，系咪啊？系咪啊？梗系高啦！ 唉，嗱，今日咧就系学儿，应该系短期内最后一日喺呢一度同听众分享啦。做咩事啊？ 唔系啊，唔使好短期嘅咋 ，mark 咗啦， 系咩？ 之后会翻噶啦。 哦， 系啊。经理人未同你讲啫，你唔知咋。 哦 ，OK。 不过我哋扮佢未成事啊，佢哋讲明，如果今日唔唱歌咧，你冇机会再翻嚟。 佢真系好想听你唱歌。 我都费鬼事睬你啊！ 俾你讲，俾你讲。 猫啦出嚟啦，系啊。 嗱喺呢几日咧，我又真系好开心啦，因为所有听众咧都即系好接受我融入呢一个家里边。咁讲起家咧。 最近咧，我哋朋友圈里边咧，就有啲人觉得咧，自己个屋企啦，好似逐渐被人侵蚀咁样样。咁但系姨婆我咧，就会觉得香港人其实咧，我哋并唔孤单嘅。点解呢？因为除咗人类之外咧，有好多动物啊、植物啊，佢哋嘅屋企咧，同样系被蚕食当中嘅，仲要系咧，俾我哋人类一手造成嘅添。嗱，喺睇翻八月份啦，全世界嘅焦点咧都集中喺亚马逊大火嗰度，因为八月份咧已经有成千上万嘅单独大火烧紧，系全部过去一年嘅总和嘅三倍啊！咁到底咩原因？由七月到十月呢一个旱季咧，会令到亚马逊森林咧嗰个发生大火嘅咧？有可能咧系因为自然嘅现象啦，好似行雷闪电啊打击而引起到发生火警啦。但系咧亦都有好多研究嘅资料咧，就系显示因为系农民同埋嗰啲伐木工人咧过分开垦土地去种植同埋去放牧咧，而到引致到有咁嘅情况发生嘅。嗱，農民要開墾土地去種植或者放牧咧，咁啊先要斬曬咗所有啲樹啦，為求加快嗰個速度啊，甚至將佢哋一把火燒曬佢。就係咁樣樣，你一把火，我一把火，就將呢一個世界上最大嘅雨林、最有能力減慢全球暖化速度嘅一個草炭嘅地方燒毀咗。除了巴西之外，在巴拉圭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是热带湿地，同样都是因为这些农民烧草开垦一些牧场而引致大火，同样危及很多种不同类型的生物。但在2019年已经有18200几个火头，比起去年是多了 16%。 另外仲有玻利维亚嘅大火啦，亦都系同样因为农民咧要开发一啲农地啦，嚟到用啲火去烧，这个方法咧已经令到400万公顷嘅土地咧引发大火。其实除咗喺美洲，翻翻嚟我哋嘅亚洲一样有呢啲事情发生噶。喺印尼有70% 嘅森林，马来西亚有30% 嘅森林咧已经系喺度烧紧噶啦。正如我开头所讲，香港人其实我哋并唔孤单，因为咧呢啲咁嘅森林大火咧，已经令到我哋有好多唔同品种嘅生物咧失去咗家园，甚至有可能系被灭族噶。所以咧，为咗整个世界同埋地球嘅健康着想咧，我哋真系要好好保护我哋嘅生态环境，至可以有持续发展嘅空间。记住，守护地球，除咗系我哋香港人要加油之外，地球人一齐加油啦！ 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哼唱，你亦无视我再投入演唱。他漂亮这么多，他伟大这么多，平凡像我无强项，亦未会唱歌。嗓子太坏，但全情为你落力发挥过。琴声那样的凄楚，恐怕是键琴手慷慨为我点首歌，点出你让我卖力到感情用错，但我仍继续能顽强地错。为你唱一首歌，连自尊都卖给你，像我你有我曾望过。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哼唱，你亦无视我再投入演唱。他漂亮这么多，他伟大这么多，平凡像我无强项，亦未会唱歌。 方子太坏，但全程为你落力发挥过。琴声那样的凄楚，恐怕是见琴手慷慨为我点首歌，点出你让我卖力到感情用错，但你仍会话她漂亮这么多，她伟大这么多，平庸像我流流泪，别乱唱情歌。她的爱慕又何曾为你落力献出过？琴声那样的凄楚，很配合悲叹的主角是我。一开口怎么唱亦错，我意愿愿闯，让你难爱我，仍然能恨我。 我是特登拣呢一只歌嘅，李克勤嘅《我不会唱歌》， 但系人哋系李克勤喎。 我唔系我取其歌名啫。 哦 ，OK， 好好，系 咯， 取其意头一样。 系咯，我不会唱歌，睇下边个会嚟唱歌啦。 啊，我唱啦，我唱啦。嗱，但系大家都有份参与嘅。讲紧咧，风骚大点唱1872388咧，就一直间先打嚟。但系同一条热线咧，你想打嚟喐一喐健康啲嘅风骚快活人问答游戏 ，yes， 而家可以打嚟啦。 又要出问题啦噃。 系，体能活动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运动咧，即系有系统重复性嘅身体活动，例如快速游泳、踩单车、缓步跑。第二类非运动性体能活动，例如同小朋友玩追逐游戏同埋一般园艺嘅工作。请讲出两种非运动性体能活动啊。 系啊，好深个问题。 系，即系总之你要讲两种咧，唔系头先跑步、游水嗰啲。 系啦， 但系非运动性嘅， 咁我都得啦。 头先佢讲咗话同细路仔玩都系啊嘛， 都得噶，都得噶。总之你 两种啦， 系啊，你有喐动，有喐动，有出汗噶咯。 如果阿天喺度，佢一定讲打牌。 打牌真系，我有时会噶，即系个心都会加，心跳加速噶。 同埋有啲人好激动噶嘛，系咁啪啪声只手。 但系你唔会出汗喎、 啊。出会噶，紧张起嚟。 如果铺牌叫到好大嘅话，可能隔得底有少少。 唔系啊，你铺牌叫到好大，我都出汗啦、 啊。系咪啊？ 系咪 啦？喂，记住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最先答中呢个健康问题嘅五位朋友咧，就可以得到挂耳式嘅蓝牙无线运动耳筒一个噶啦。 系。 今日咧系我哋风叔暂时送呢个礼物嘅最后一日，所以1872388。快啲打嚟啦！ 系啦，讲出两项唔系做紧运动，但系又有运动成分嘅运动，咁就冇问题噶啦。一阵间听完新闻之后咧，继续风骚快活人。 对土耳其嘅制裁，库尔德人领导嘅叙利亚民主军话愿意遵守停火协议。土耳其外长恰姆什奥卢确认，喺库尔德武装撤出安全区之前会暂停进攻，但强调唔系停火。又话土耳其将会控制安全区，唔会撤走士兵。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今日系土耳其同库尔德嘅大日子，所有人都高兴，将会拯救数以百万计嘅生命。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喺上昼10点，热带风暴婉红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雷宋海峡以东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20点，跌28点，总成交金额32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0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2.8升1.8，友邦保险76.15是升4毫，盈富基金27.75跌5仙，新上市的蓝光加保服务是报42.2，港交所238.8是升2元，中国平安94.95升5仙，招商银行38.15是跌4毫，美团点评91.7是升8仙，汇丰控股60.8跌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 英镑 10.076， 瑞士法郎 7.943， 澳元 5.359， 加元 5.971， 新西兰元 4.997， 欧元 8.7258。 每百日元对港元 7.22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90.23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576 点，升125点。港金现价报13,96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72美元，卖出1,492.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干诺道西啦，东行去湾仔方向啊，近住港澳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一带挤塞噶，就系干诺道西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港澳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就挤塞。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理工大学方向啦，咁近住龙宝国际宾馆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柯士甸道去理工大学方向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海旋门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广东道啦，左转去柯士甸道咧繁忙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较挤塞，在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观塘啦，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Everybody。 想身体健康，可以做多啲运动去锻炼身体噶。 要保持心理健康，就要做以下三件事。 首先要与人分享，开心唔开心都要同人分享啊。 仲要同屋企人朋友多啲联络，建立紧密嘅关系啊。 第二要有正面思维，以正面嘅角度同埋价值观去理解不同情况。 学识重视自己，接受自己，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仲要享受生活，活在当下，多留意珍惜身边令你愉快的事物。 欢笑能够制造带氧效果，可以令你放松一点。 所以记得笑多一点啊。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乜嘢运动参加了20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参加咗两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咗一个月患心脏病嘅机会开始减低？咪就系全港吸烟人士一齐参加嘅戒烟运动咯！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变强。 系佢教识我时间观念。 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但我不懂使你心欢喜。 他还教识我们公平贸易。 我赠你体温，你赠我兴奋。 他教识我赌博添啊。 不是啊，这些叫投资啊。 用我青春压一注。 喂，你是谁啊？ 我当然赵学而啦。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同埋有我赵学而。 首先我哋嘅喐一喐电话咧，可以唔使打嚟啦，多谢多谢，大家应该都其实冇乜所谓官方正确答案嘅，因为你只要举得出 即係你落去放 並非真正嘅運動，係啦，但又真係可以令到你喐一喐到你身體健康咗嘅任何方法啊，都 OK 㗎啦。 咁啊，已經送曬啦嚇。咁我哋短期之內咧，如果仲有貨嘅話咧，再話俾你聽啦。 好， 咁我哋都請咧就本週期間限定咧就結束嘅趙學而家同我哋講一講天氣先啦嚇。 而家嘅气温咧就系27度嘅，相对湿度系65%嘅。 好嗱，今日咧我哋 Happy Friday 啦，继续咧可以喺我哋网上留言啊，一阵间我哋有个点唱嘅环节嘅，12点之后就会出现噶啦。1872388咧，而家都可以打俾我哋噶啦，就唔系为喐一喐啦，不过你要点唱嘅话咧，欢迎你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嘅。 系 好打工仔成日咧都会有一样嘢嘅，我哋就少啲会见到，但系呢一排大家都咧即系花多咗好多心思嘅，就嗰、是、个咧散水饼啊，即系欢。送饭啊 ！Yes，Yes，Yes。 我哋相对对呢间公司真系少 有嘅，有嘅。其实我喺呢度部门又有，譬如我喺电视部嗰度咧都有。我啱啱先食咗个好有心嘅散水饼， 系 啊。 而家大家就好有心去准备噶嘛， 系啊。 但如果你要散水嗰阵时候，有人有特別的要求點散水食咩散水餅又是咩一件事咧？咁 我 OK 喎， 有得咁噶？ 我未聽過，不過會唔會如果佢事先張揚嘅，即 係 譬如佢就話：喂，我下個月咧我就另謀高就啦，仲要係即係好光榮嘅咁樣，即係可能佢直情係真係嚇。即係跳去唔知咩 Big Four 嗰啲機構度做咧，咁話唔定啲同事話：哎呀，你又好啦，好似上岸啦！哎呀，你又埋街食井水啦！你而家真係回憶下我哋啦，可唔可以？我一定要食嗰個地方嘅拿破崙蛋糕嗰啲，可能都得 嘅、 嗯。 有啲人就會有咁嘅要求嘅。 好嚟好去嘅話， 今日有陣時，如果你係被要求嘅又點咧？今日睇咗個報道咧，佢就咧羅列咗啊幾個嘅例子，就係話咧有一啲嘅打工仔到佢最尾嗰一日翻工啦。 係 咁啊，究竟咧會有啲乜嘢嘅事情發生咧、嗯？但係呢一啲嘅事情都令到那班最后一日翻工的打工仔觉得，唉，我真的离开这间公司离开得啱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样子。例如有些什么呢，他就说其中一个打工仔他就是说的本身就是被公司炒的、其实不是太开心了、是不是、本身呢、那个呼吸道已经不是太畅顺了、 叫做什么上呼吸道感染了 可能是下呼吸道都可能有些错着错着 梗住 但就估不到呢最后那一日翻工呢个老板原本就说呢请佢同埋其他同事一起食 lunch， 当系欢送佢，咁几开心啊？咪 无情鸡永不知错， 嗰只鸡请咗噶啦，请多啲豉油俾你点啦，咁样即系无情鸡咁样，即系都惨噶啦，系咪？ 咁点咧？ 嗱，话就话请佢同埋其他同事食 lunch 啦，但点知后屘咧？又冇 book 到間餐廳喎、去到餐廳嗰陣時咧，發現人 要等位 嘅， 排隊咯， 所以佢哋決定改地方。 係 呢餐嘅歡送飯， 好大排 去咗一個商場嘅 food court 度食。 OK 啊 ，OK 啊，夠大眾 係 啦， 我 都覺得 OK 啊。 不過因為 food court 好多時候咧，就係你自己買嘢就埋位食噶嘛，所以本身咧就由老闆話請，就變咗所有同事 AA 仔， 可能事後集齊張單咧，老細 claim 翻得唔得？ 好明顯冇啦，如果唔係就唔會擺上網啦咁樣。 佢忘記咗啫。 那個同事咧，即係話我已經被人哋炒噶啦，已經唔係好開心噶啦。呢一餐散水飯咧食得咁唔開心，佢就覺得唔係好受尊重嘅諗法，即係有呢一個嘅感覺。 傻仔嚟嘅，你都走啦，尊乜鬼重啊？嗬， 啲老細可能咁諗啦，係 啊，心裏邊咯，短視嘅啲老細會咁諗。喂，大佬呢個世界，正所謂今日不見啊低頭不見啊抬頭見， 係 他朝山水有相逢噶嘛， 定緣噶嘛，係咪？ 係咯， 鬼知將來會係點咩？ 但其實咧，如果我係佢，都幾心噏噶。即系喺 food court 咧，自己买嘢自己食。你知 food court 咧，嗰啲位通常一个两个， 系啊系啊， 又唔系大家一齐坐咁样。 哦，可能仲要系真系散水个散咧，散到周围度坐。 系， 喂，哎呀，阿强，你坐嗰度得啦，一间倾偈下。系啦，唔该，谢谢啦。 即系成餐散水饭系冇意思嘅，所以佢就摆咗上去啦。 正啊， 呢个咧其中一个例子咯。另外一个咧，佢就话又系 last day 嘅，跟住有阵时大家都会知，可能佢哋要加翻啲 form 咧，就系譬如啊呢个系交通费，我自己垫资咗几多钱。跟住咧就要填翻張 form， 跟住就 claim 翻啲錢咁樣噶嘛，係咪？佢就話我都最後一日啦。跟住咧，佢個上司咁樣對佢，佢交20蚊嘅交通費，即係咁都應該要攞翻啦，係咪？即係對佢自己嘅錢冇理由成日都咁樣即係墊住啲錢咁樣噶嘛，係咪 ？Last day 啦，佢就填咗份 form， 但係人事部咧就話今日經理唔喺度啊，你聽日翻嚟交 form。 呢啲咪叫做 為咗廿蚊 藕斷絲連咯， 太掛住佢， 呢啲咪 佢 就依依不捨咯。 系啊， 即系我睇到呢个时候，哇，唔系啊， 呢啲咪叫离开是为了重聚，再做准备咯。 系啊，离开是为了回来， 系咯， 林一峰走出嚟唱， 真系几好啊，系咪先？ 但呢个都唔系另外一个例子，即系另外一个例子就系点样咧？系咪有另外一位嘅朋友咧，就喺呢个广告公司度做嘢嘅？喺旧公司嘅 last day 嘅时候咧。佢就諗住自己都有心係咁諗㗎啦，不如我買少少即係貴少少嘅西餅啦，即係而家啲山水餅，大家都真係好花心思㗎嘛。 冇錯， 佢都唔想即係個感覺即係太過 cheap 㗎，好嚟好去咁樣啦。點知佢決定買之前呢，已經有多過一個同事就同佢講，我指定要邊個品牌嘅 cake 作為山水餅，講明個價錢呢要係幾多錢以上嘅先至為之一件得體嘅散水餅咁樣，跟住佢收到呢個 order 之後咧，佢個感覺就覺得我明明都冇諗住買 cheap 嘢㗎啦，點解你呢班人要咁 cheap 㗎？搞到成件事變質咗係另外一件事咁樣。跟住咧，佢就話呢類型嘅單打嘅説話，佢話聽唔少㗎，即係嗰啲咧，即係明明你已經係 last day， 就唔係話即係都唔係叫你一路好走嘅，即係咁啊衰啦，係咪？即係有啲都係叫你即係話第時再見啊，好開心同你合作啊。但有啲會係講，唉，又好老數啦，唔認得我哋啦。即系呢啲单打嘅说话，佢话真系听唔少啊！ 咪头先讲嗰啲咯， 系啊， 即系觉得你应该好嘢嚟噶嘛？ 系啊，唔记得我哋啦，哎，有好老数就走啦，我哋就继续喺度挨啦。 系啊， 呢一啲嘅说话咧，原来好多人喺 last day 度咧，已经要贴钱买饼，但系你送件饼去到人哋面前嗰阵时，仲系得到一面皮咁样喷过嚟。 咪最惨咪，如果你唔买咧，亦都系一面皮。哇，劲啊，走都唔使东之声噶。 系 咯，系啊，即系又会咁样噶。 即系左右做人难噶、哦。 其实系啊，即系我有阵时，即系我睇到嗰阵时，我觉得哇，原来咧，即系我真系发觉呢间公司好欢欣啊！即系我哋冇乜呢一啲嘢噶。我觉得最大嘅原因系，其实我哋唔系好多时间喺 office 度啦。 唔系嗱，我头先咪话我最近食咗个散水饼咧。其实我呢啲属于九唔搭八噶，因为咧，其实我同佢唔算系即系经常都有来往咧。只不过咁啱经过嘅时候咧，咁佢真系有派埋。咁咧佢好有心機係咩咧？佢整咗個鎖匙扣， 自己整嘅， 係出面應該訂製嗰啲嚟嘅。咁應該都你唔係話真係要好貴好貴，但可能你喺嗰啲特製店度都有嘅。佢寫住咩咧？寫住江湖再見，跟住仲有個英文寫住 all the best 咁樣。咁然後後邊咧仲會有個牌嘅，就會寫住哎呀，真係多謝以嚟咧你一直嘅照顧啦。咁即係當然佢係即係大眾都係寫呢句啦，咁樣寫翻自己個名係阿強咁樣就會寫喺度嘅。咁你見到你真係覺得好窩心嘅，因為佢堅係。关系好嘛，佢真系会觉得话，喂，第时真系总有机会再见噶嘛，系啊，所以 就算冇机会再见嘅话，佢都会觉得即系我喺呢间公司度学到嘢嘅，大家合作愉快嘅，咁啊好嚟好去咯。 譬 如我哋前阵子，我哋譬如交通部嘅同事，佢哋 last day 咧，其实我哋嘅见面都真系佢12点半入嚟报一节交通，我哋会见到佢哋都好有心思噶，攞散水饼俾我哋，写住咧一块少少嘅 cookies 啦，跟住咧就写住 on air， 哦系啊， 跟住有啲就写住香港电台。即係呢個都係大家嘅一個回憶，因為電台你就會諗起 on air 嘅呢一個著燈嘅掣咁樣啦。 我覺得我嘅人生唔係好圓滿，我從來冇感受過呢啲。 即係你想食一次散水餅，定係派一次啊？ 食又好，派又好，我從來都冇呢啲嘅，因為、 你今日試一下。你可以当呢一个礼拜嘅散水饼咯，我哋晴天电话我帮你打你去，你 梗唔好晴天啦。你想请我哋喺边度食 lunch 啊？ 系啊，边有咁嘅机会啊？我得翻一个钟就要俾我哋食散水饼噶啦。 咩啊？我哋完咗节目一齐食 lunch 乜？ 系我要开会做嘢啊嘛， 咁唔使啊嘛， 咁点算啊？我真系你会谂住准备？如果嗱，真系当一个假设题，咁你会准备啲咩散水饼俾一个机构？ 因为其实咧，我未做过呢啲工啊嘛，即系未做过好稳定一日日都要翻工啊嘛，咁我都唔知呢啲程序，咁我应该。不如你教一下 我。你如果想象中，譬如话你而家就要暂别啦，咁样系啦，咁你就觉得如果咁样，你觉得你同嗰啲同事关系好好噶，好友善嘅。不过因为你真系另谋高就啦，咁所以你就要散水嘅话咧，你会唔会好舍得买好贵嘅？ 咁我都会。 会嘅系啦，如果你同佢关系好差咧， 因为大家共度过一啲时间系大家开心噶嘛，大家一齐合作去做一件事，为咗嗰件事好，系咪啊？咁我觉得我冇 关系， 将心比己最好。 啊、 如果关 系 好差咧， 关系好 嗱呢个先系紧要。 如果关系好差，我买咩饼啫？走就走啦， 系咪直情 我认同 show 佢啦。 我觉得呢个咧，如果真系关系差嘅话咧，唔使假意嘅。 我都决定咗要走啦，我仲要仲对你哋咁好啫。 都系，但如果你只系对个老细差，同事系无辜嘅。 大大份俾啲同事老细你伯母啊，你 系啊，我净系买 uncle auntie 出晒嚟啊！ 你真系冇谂住山水有相逢。 我如果真係合作得好唔愉快嘅話，我唔使山水又相逢，我會咁諗，即係真係如果係不好，即係少啲嘅。 我哋呢啲自由工作者嘅睇法係 概念 係好唔同。 咁有一個江湖傳聞都傳過好多次㗎啦， 咩咧？ 有人散水嘅時候派香蕉。 派蕉啊！哇，咁有特別嘅品味嘅， 系咯， 系咯， 佢啲同事腸胃應該唔係幾好。 係啊，咁所以 飽肚啊嘛，叫你食飽啲啊，食蕉啦咁。 咁你會唔會參考啊？ 哦，咁我蕉都唔買俾佢。費事佢健康。 可能其實佢意思係話希望你充滿朝氣咧，朝朝都相見啦。 啱啱啱。 不必煩惱，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 孙楠啊，不见不散啊！头先你讲开打工仔咧，以下嘅呢一个例子咧，佢系一个好积极嘅打工仔嚟嘅。咁啊，亦都系咧好多前辈教落咧，即系特别啲阿爸阿妈咧，成日都会咁讲嘅。阿仔唔好怕蚀底，系啦，不如你去做嘢嘅时候咧，人哋唔俾你做嗰啲，你自己都做埋佢。 阿妈有同我咁讲过， 系 啦， 争取下表现。 系啦系啦，即系佢特别系啲人成日都话后生嗰啲最怕咧，就系人哋喐一踢一踢你先喐一喐，系啦。咁啊嗱，佢系听晒所有前辈嘅教诲嘅。佢好積極，佢積極到一個地方係咩咧？就係、是、人哋唔請佢做，佢 都 主動翻工。 哇，咁積極、啊， 我唔 OK 先，即係就咁聽落去，我唔 OK。 太過積極咧，喺呢個情況可能變咗蠢嘅，即係 咩？ 嗱，我唔知道你講多少少先，即係人哋冇請你，你翻工喎。 冇啊，譬如你哋嗰行以前唔係好啲人中意自己無水自戰記啲 demo 咧，即係成日都聽嗰啲，成日都話咩我記咗100隻歌啊，終於第101隻有回覆咧，咁都係人哋唔要佢個主動出擊㗎。 哦，唔同嗱嗰啲咧，即係 A&R 嘅部門咧，真係會收歌㗎嘛，真係有咁嘅部門係負責收呢啲嘢嘛，就唔係話人哋唔請我去做嘢。 即係譬如而家呢度香港電台第二台炒咗我，但係我。 我覺得我都係好愛呢一個節目啊，我照樣下個禮拜一翻工， 冇錯啦， 你明唔明白啊？ 係啦，不過你個前提咧就佢冇炒你，譬如佢而家公開招聘呢一個小主持，係啦， 咁唔掂噶， 點知咧就冇揀到黃耀祖小朋友，但係咧你太積極同埋熱愛呢份工啦，你無端端自己咧九點鐘凍咗喺門口度咧，跟住趁啲人開門嘅時候咧，你都衝埋入嚟，仲要喺隔離人哋開麥嘅時候就話 ：Hello， 大家好，我係黃耀祖小朋友，我幫你報天氣啊，啊唔該你俾我報天氣啊，報個交通，報個濕度啊咁樣，係啦， 同所有人翻熱愛冇乜大分別噶。 喂，佢都好積極喎， 但你諗下，如果有72個人同時都好積極嘅話，咁我哋咪有75個人一齊做節目咯。 係啊，嗱，咁你可以想象下啦。咁咧，佢話喺內地嘅南京裏邊咧，就有間兜巴星個咖啡店。係，咁咧佢哋都幾受啲後生仔歡迎噶。即係如果作為打工咧，雖然你話佢人工唔係超高嗰啲，但係唔知個名好聽啊嘛，係咪先？即係 個感覺好似 大品牌輕香啲。 係 啦，咁咧佢就話一個大學畢業嘅女生已經大學畢業生嚟。 係， 咁咧佢就去應徵。咁但係咧，即係總有唔請嘅時候㗎。咁老闆就話 sorry， 真係唔請你咁樣，冇乜特別原因嘅，總之就唔請啦。 知邊個崗位啊？ 啊，就係嗰啲即係沖咖啡啊。其實嗰啲崗位都係嗰幾個店務員啫嘛。 覺得會唔會覺得佢哇你太高學歷啊咁樣？ 唔出奇嘅，但係都總之就拒絕咗啦。 好。 咁但係因為佢可能深受頭先我講嗰啲長輩嘅教誨。我哋唔可以輕易放棄噶，佢今日唔俾我嘅，我聽日再嚟咯。於是乎佢點樣咧？佢 堅持就夠啦。 係啦，佢就主動咧就走去嗰個店裏邊咧，佢就覺得話：嗯，你哋唔請我，可能我係唔信我啫。 嗯， 我證明俾你睇我係得嘅。 哦， 於是乎佢首先點做咧？佢賴死坐喺個店鋪度，咁你有權坐喺度嘅。但係好快咧，佢過咗陣咧，一見到啲顧客有幫忙咧，佢走埋去，我幫你收碗啦。 哦， 我帮你收嗰啲碟啦。 先由清洁开始。 系啦，佢先由嗰啲执台。 冇， 佢系咯，行嚟行去。咁但系，即系可唔知啲顾客咧，可能譬如你去兜巴星饮嘢咧，你都唔会太留意个店员即系啲衣着啩。 嗯， 因为反正佢都系帮你做啲咁轻型嘅嘢，佢冇帮你执碟啦、执碗啦，开始冇乜嘢啦。咁然后嗰阵咧，就开始发现咧，佢甚至乎会帮手咧，就执完嘢之后咧， 慢攞入去进攻个厨房开始冲咖啡啦。 佢会见到咧，无端端佢咪攞张飞仔噶嘛，咁你会埋位等噶嘛，佢会主动走埋嚟话。姐姐你系咪有张飞要攞嘢噶？我帮你攞啊，我帮你攞。 你埋位坐就 系啦，你坐喺度等啦，咁样系啦，跟住佢就帮你走嗰度攞，跟住又攞埋咖啡入嚟。咁啲顾客又唔理噶嘛， 咁有人帮我攞咖啡，佢咪会当系员工咯，系咪？ 直情系啦，开始啲人仲会主动走去问佢，哦，我想问下今日有啲咩优惠啊，诸如此类。咁就俾个老板发现咗，佢话喂咩事啊呢、這个人？佢冇着制服，咁佢又喺个店里边流离浪荡，然后佢就好积极咁样咧喺顾客群里边咧，哇争在未收银嘅咋，即系因为佢入唔到嗰部机咁解嘅啫嘛，佢就喺度左穿右插咁样咧，最后咁你觉得个结果会系点样？ 佢翻咗几多日啊？ 哇！佢翻咗我望下先啊，都有时段又冇讲几长啊，即系总之都一段时段啦吓。 睇个老细好定唔好啦，好嗰方面去谂咧，就会觉得哇，你咁做得嘢咁有心，我俾份工你啦，系咪？好嘅话就 系、 是，我都唔使俾人工你，你都做紧咯，我梗唔请你啦，你又会继续翻工嘅啫嘛，系咪？ 即系唔请佢，但系佢继续俾佢做啊嘛，系咪？ 系咯，又或者会即系我请咗佢咯，或者即系可能俾佢其他嘅员工好似更加上心添啦。 唔系啊，但系作为老板都可能闹会责备做紧嘢嘅员工噶，即系你。点可以着即啲工作俾人哋咁样吓、啊、一个三九唔识七嘅人做咗噶？ 系啊，最后咧个老板系报警，因为个老板咧觉得喂系咪黐线噶？你仲要即系佢话咧开头个店员咧劝咗佢先，佢话喂唔好啦，我哋真系冇请你咧，你唔好做呢啲嘢。咁、但系个女仔咧依然坚持就话咧凭我工作表现感动你，我终有一天可以感动你嘅。 咁感动到？ 咁感动咗警察咯。咁因为冇办法，个店员咧就通知咗老板。老闆就直接報警，咁、警察嚟到咧，雖然就冇拉佢嘅，但系咧都帶佢走咗。咁咧，即系啲警察咧，有陣時內地啲民警咧，仲要做埋呢個勸導工作咧，佢要勸翻個女仔，佢話。就咁样，我都知揾工好难嚟噶。不过东家唔打你，咪打西家咯。你何苦揾呢一家咧？ 咁多分店，去第二间分店试下咯。 都唔止一个依个品牌嘅咖啡店啊嘛。 系啊，即系所以嗱，啲人咧睇完呢个新闻咧，其实就见到一个社会嘅缩影，就系大学生揾工真系好难。 哦， 喂，佢即系唔知点解佢唔肯去第二间度做咧？可能佢系咪惊即系第二间更加难？而且佢觉得喂，我始终同佢有啲联系啊。话晒都喺度逗留过一轮日子咁样咧，真系 有经验噶啦，可唔可以写落 CV 度啊？ 系啊，真系，所以咧从好嘅角度，佢真系好坚持不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内地上季经济增长创1992年有纪录以来最低。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三季经济按年增长6%，较第二季进一步放缓0.2%，亦都差过预期。今年首三季经济按年增长6.2%。国家统计局表示，首三季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亦都见到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是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被指偏重土地和房屋问题，但没有处理当前的政治问题。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说，政治问题一定要解决，要用政治方式处理，但当短期内找不到圆满答案的时候，市民都要生活。陈凡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市民提出的几项诉求，有些在现有制度下不可能有解决方案。至于长远应该怎样处理民意或者是民怨，相信政府有很多事都应该做好，凡事都有起点，起点是民生议题。出席同一个节目的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说，政治问题需要处理，当局正是努力处理，但其他事情都要做。施政报告集中提及的房屋和土地问题，都是缠绕香港已久的事情。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出席本台英文节目的时候，有听众致电问他有没有政治胆量向特首林郑月娥提出邀请曾经改革北爱尔兰警队问题的前港督彭定康加入本港监警会。张建宗说，监警会是独立的法定机构，邀请什么专家加入是由委员会决定，现时监警会内亦都已经有国际专家小组，希望市民给予监警会时间和空间工作，并耐心等待监警会稍后发表的调查报告。另外有听众不满政府多个月来都没有任何措施解决社会冲突，张建宗不认同有关的讲法，说政府已经宣布撤回修订逃犯条例，短期内亦都将会再次举行社区对话。此外，施政报告日前亦都提出解决土地房屋短缺问题的措施。NBA 总裁亚当斯华表示，有中国官员曾经要求休斯敦火箭解雇曾经发表支持香港示威言论的总经理莫雷，但已经被拒绝。斯华说，包括中国政府以至是商界都向他们要求解雇莫雷，但表明这个情况不会发生，亦都不会就事件惩罚莫雷。斯华重申， NBA 是美国企业，希望所有人明白言论自由是他们的价值观之一。较早前中央电视台停播两场 NBA 季前赛，但网上转播商腾讯并没有完全放弃 NBA 的赛事，只是停播火箭的赛事。斯华说，现时联盟因为事件承受巨额损失，会留意事态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07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36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9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3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2.6升1.6，友邦保险系报76蚊，升2.5，盈富基金27.75跌系跌5仙，新上市的蓝光加保服务系报40.3，港交所238.8升1.8，中国平安94.75系跌1.5，建设银行系报6.3。冇起跌，招商银行38.15系跌4毫，美团点评91.45升5.5，汇丰控股60.75系跌1.5。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08.58，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3，加元1.314，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2,509点，升57点。港金现价报13,97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18美元，卖出1,492.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干诺道西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封咗中快线噶，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翻去西隧嘅香港出口噶，咁亦都影响到西消防街啦，同埋中港道一带挤塞啊。重复多次啦，干诺道西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封咗中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西隧嘅香港出口，咁亦都影响到西消防街同埋中港道一带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啦，亚皆老街由于有爆水管，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联运街而家第二线封闭，咁影响到洗衣街去翻亚皆老街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啦，七贤道北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广东道左转去柯士甸道都是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观塘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唔知大家知唔知道牡蛎有啲乜嘢嘅特异功能嘅咧？ 我個鼻係比較靚嘅，即係我成日都講嘅，即係阿瓊啊、嚴瓊啊，佢無啦啦喺廁所走翻上三樓咧，跟住到我去廁所嘅時候，即係我哋廁所喺二樓噶嘛，我已經喺廁所已經聞到，喂、哎，嚴瓊啱啱去完廁所出嚟啊，咁樣， 好嘢，好嘢。 想唔想知道我哋几个仲有咩特异功能呢？咁就听实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的神师培阿乐无厘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我朱咪咪提提你，边边边原来系骗骗骗，骗徒嘅手法千变万化，佢哋会化身成唔同嘅角色，透过电话同互联网进行诈骗。记住接到可疑电话时，要核实对方身份，定期更改社交媒体账户密码，唔好乱开附件或者连结。网上交友要谨慎，拒绝裸聊同任何不当要求。怀疑被骗就梗系即刻报警啦！ 奋发时刻 DSE， 你尝试去代入作者嗰个嘅身份里面谂下，点解佢当时写一句咧？理解白话文嚟讲咧，个帮助都会有啲嘅，我觉得系。 即系我哋成日所谓嘅，我同啲学生讲就系、是，英文好唔等于考试英文好。 同学仔，中英数通四大主科，你最拉边科？ 今个星期六，万明祖老师、刘莲加埋专家齐齐同大家温习四大主科。 今个星期系英文科， 约定大家星期六晚上八点 一齐听 Radio Two 奋发时刻 DSE。 風騷快活人有平時一覺瞓到大天光，但係琴晚無端端就失眠，搞到眼光光嘅曾志豪。 仲有琴日咧，嗰個工作時間實在太長啦，我翻到屋企零秒瞓咗，係破天荒嘅黃耀祖啊。 仲有咧，呢排嗰個天氣真係乾燥得好緊要啊！嗰、那個相對濕度咧只有六十幾嘅時候咧，嗰、那個喉嚨咧就又乾乾寡寡咁樣嘅趙學而啊。 證明三個病位開麥而家， 係啊，我需要瞓覺， 需要瞓覺，好 係啊，我好少咁講喎，我需要瞓覺。 而家瞓一陣啦。 我琴日去到排氣排到尾聲嗰陣時咧，開始亂講嘢，自己喺度講，自己開始要笑啊，跟住大家都開始唔理我，唉、哎，佢嚟了啊咁樣。 係真係會㗎， 會啊，我都我自己拍咗另外一個毛啦，我唔知自己去咗咩地 步。我試過眼瞓到咧，回光返交稿嘅時候咧，跟住對方收佢就話：其實你打咩？係打咗連串咧，唔知即係將鍵盤上面所有係啊，即係隻隻字都打到出嚟，但係冇任何。我意思过你喺度做咩咁样？我话我真系唔知道太眼瞓啊，真系、啊。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极限嘅，大家要小心啲啊。 我呢单新闻咧都挑战咗某一位朋友嘅极限嘅，因为同佢个心脏负荷几有关系。 同我哋有冇关系？ 冇关系嘅。嗱，我哋一开始嗰阵时，学儿就话啦：啊，琴日呢个六合彩好多钱啊，咁啊冇中到啦。你哋有冇试过有啲经验系你中咗奖但系你唔开心噶？ 中咗奖唔开心。 大奖、啊。大奖嚟噶，可以好多钱噶、但你中咗、但你唔开心。 我以为系有啲男人知道自己中咗大奖之后唔开心。 有啲都会嘅， 都好多钱噶，又要使好多钱。 系咯，好少中咗奖唔开心。但系呢一个嘅例子，呢、這个朋友佢又唔系好唔开心，但佢真系苦笑嘅。但我又唔明佢个苦笑系咩、 哦？即系佢中咗个大奖，但系咧未收钱之前先交咗啲博彩税先。 唔系， 系咪嗰啲赢粒糖？唔系赢粒糖输间厂嗰啲。 唔系，佢有少少调转，佢理应可以赢间厂，但系佢自己选择令到佢得半粒糖，一粒糖都冇。 佢自己主动选择嘅、 可以系咁讲。 因为如果你要攞间厂，可能你要代价好大啊，即系会唔会因为你又要？又唔 係，講嚟啦嚟啦。嗱，話説咧， 我中意你突然間冇耐性嗰樣 嘅。佢呢幾日算多咗噶啦，平時仲冇啊。嗱，喺台灣嘅姨媽家私，因為咧佢哋就25周年啊，跟住咧佢哋就搞咗一個咧大抽獎。呢個大抽獎其實都幾，即係如果你咁啱，你又。即係買咗嘢，跟住你又中咗呢個獎嘅話，可以係好多錢㗎，因為就係咁講嘅。你每一次你埋單嗰陣時，嘟完之後，唔係就直接就話俾你知你中唔中大獎。如果你中咗大獎嘅話咧，成張單唔使俾。 哦，正喎！ 咁你諗下嗰個數可以係好澎湃㗎嘛？如果你真係要搬屋啊，你買咗好多嘢又家私又剩。 咁如果我嗰日淨去買條咩廁紙筒咁中咗獎，我咪真係蝕曬。 就是呢位中咗大奖嘅朋友 哎，开口中 啫，开口中 系咯，你我有时都买个衣架咁啊，都喺度全单免付咁， 坚系嘅嗱，佢嗰个头奖咧就系成张单免费， 系 佢就中咗呢个大奖啦，但系佢就买咗。几多少钱台币嘅嘢啊？ 系50蚊啦，俾尽佢。 好近啊，45蚊台币啊，即系大约10蚊嘅嘢。 十零蚊， 即系本应就算佢买咗100,000蚊嗰张单，都系免费嘅。但因为佢咁啱只系买咗10蚊嘅嘢，咁啊嗰10蚊就免费，而得即系你谂下，好似嗰啲咧， 仲要全场打中个 jackpot 咁样，打即系奶，打即系奶，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即系嗰啲赌场嗰啲咧，我试过一次嘅，跟住你就唔知即系嗰啲拉老虎机嗰啲咧，有阵时你咪会中 jackpot 嘅，跟住好明显，其实我唔多去赌场啦，我就求其乱揿，一揿就上面盏灯叮叮叮叮叮叮。我嗌到崩溃啊！我中啊，系咪中 jackpot 啊？几多钱？但因为其实自己根本买得细啊嘛，即系你可能你系买10蚊嘅话，就可能会中到全整嘅 jackpot。我系中咗 jackpot 嘅一部分，但我可能系买2毫子啊，即系嗰啲咁嘅 friend 啦。我嗰个嗌到全个赌场，我讲系赌场望住我， 以为你癫咗。 我有200几蚊， 唔系你嗰个都系 jack， 但我都开心喎，因为我冇谂过会中奖噶嘛。 不过啲人走埋就问你点 jack。你想点 jack？ 我嗌到傻咗，狂呼大叫咁样啦。咁当然啦，嗱呢一位台湾嘅朋友佢中咗呢个大奖，得翻呢个10蚊嘅嘢就可以免费。你估下嗰个售货员、那个收银员啊，点样安慰佢啊？ 有都未为输 啦， 系啦， 你咁嘅笑法都唔帮你， 唔系都系一个安慰嚟嘅。但系如果我系当事人， 好嘅开始系成功嘅一半， 你仲有机会噶，咁样系唔系呢个方向？ 唔系呢个方向， 台湾系嘛？ 系 台 湾 都系都系谢谢光年咁样。 都唔系， 佢有冇加码俾佢啊？冇， 冇加码，佢搵 即系都系嗰张单啫，都系 佢讲咗俾佢知。 哦，你个依家有送货服务送去你府上， 唔系，系话咗俾佢知。You are not alone。 哎呀， 跟住佢就话俾你知，你唔好唔开心啦。其实另外之前有一位嘅幸运儿咧， $35就嗰、那个， 佢买咗都系，佢都系买咗嘢，佢都系买咗$100嘅台币，即系$25港纸，都系全单免费。所以你唔系唯一一个嚟噶，你唔好唔开心啦咁样。佢聽完之後，佢覺得其實你係笑我定邀潤我呢咁樣，但起碼佢知道佢唔係唯一咯。 唔係咁，我就有理由相信，究竟佢哋呢間公司呢個 jackpot 咧，係咪次次都係喺啲細額嘅地方出現㗎？ 嗰個機制係點樣出嚟？ 係啦，點解中親都係細額嘅喂？ 哦，我嗱，我呢個就唔知啦。你有網民會講嘅，佢就話咧嚇你買$45中頭獎啊，我買4000多冇中，即係都有一啲咁樣嘅例子。係 啊，其實可以調翻轉咁諗嘅。係 隨機抽樣啊，定點唔知道，但so far大家都係信任呢间公司嘅， 系，所以如果你用一个即系好似思考嘅角度咧，你又可以调翻转安慰佢咧，就真系你只系用咁少嘅代价，你就得到咁大嘅优惠。我哋嗰啲买到$40,000、$400,000嗰啲都唔中，咁其实真系证明咗呢个彩数咧就不论高低嘅， 即 系同你嘅 思维咯， 啊、真系啱数嘅。嗱，因为佢而家个思维就系话咧。如果我等到$40,000嘅时候中咪好咯，嗱，但原来呢个世事就咁，到你$40,000佢就唔中噶咯，系咪先？ 我平时咧会俾呢啲优惠咧，吸引到我去买多啲嘢噶， 即系抽奖啊嗰啲咁嘅嘢。 会噶，佢嗰阵时嗰啲咩铜锣湾嗰间咪一年两次嗰啲感谢制嗰啲嘅，佢跟住有得填奖券嗰啲噶，我都会填噶， 因 为 你 博一博 你越多咧 都唔记得对咯。但系嗰下你俾我啊，俾我，我想填啊，我想填啊， 但 系 我想 话唔知中唔中。 我想话呢两个优惠有啲好明显嘅唔同， 系咩？ 即系因为你计嗰个机会率嘅话咧，如果你姨妈个咧，似乎其实你金额多少咧系冇关 系 嘅，系 啊，因 为佢都系计嗰一次啫嘛， 系 啦，嗱，仲要系咧，你每个人咧，就算你中同唔中咧，你唔系会影响到下一次嘅嗰个机会率嘅，因为即系佢哋数学上面成日计嗰啲咩概率咧，就冇话你今次中咗就会令到你下一次就少咗，因为每一次都系独立事件嚟噶嘛。但系阿祖头先讲嗰种唔同，你 系 买得多，佢送得优惠券越多嘛。咁优惠券越多，咁理论上中签咪大啲机会啦。嗰个就真系咧，你买得越多，理论上就比你只系买一张单就得一张 coupon 咧，就机会系多啲嘅。 系啊，但我点都好想中六合彩。 六合彩咪就似呢啲咯，其实真系冇话你买得多，同埋你上期中咗，下期其实你可以连续中两次嘅，理论上 我中过一次咁大， 系啊， 三奖咯， 我三奖好好噶咯， 嗰阵 几万蚊啊， $30,000咯， 哇，嗨下佢啲金康先， 好耐好耐， 但系你有冇觉得你系嘥咗个 quota 咁样嘅会？ 我又冇， 系咪啊？ 即系都系意外之财都系开心， 系啊，中咗我系好开心啊，咁唔中都冇办法噶，咁系个甩唔嚟就唔嚟噶啦，咁反正你嗰啲钱又唔系。即系我都预咗系做善事噶啦， 可唔可以夹单嚟咗？ 我唔系净系谂住做善事噶，我想佢哋俾啲善款我噶， 系咯，救助黄耀祖儿童基金， 系啊，拯救黄耀祖吧，纪念基金， 系咯，中啊当然好啦，唔中咁去做善事都系一件好事嚟噶。 所以因为姨妈家私可唔可以提出夹单嘅优惠咧？ 仲夹单，即系大家一样喂， 一中咗嘅时候咧就话，其实呢几张单都系我嘅，冇可能啦。 二台通识60秒。 而家网上购物咁方便，你有冇试过网购电器呢？喺你买之前，又有冇啲乜嘢系要考虑嘅呢？款式、价钱。其实网购电器同喺香港一般嘅铺头购买电器一样，要特别留意个电器啱唔啱喺香港环境使用，同埋佢有冇配合符合安全规格嘅三脚插头。网购电器嘅时候，仲要记住3+2。三就是代表电器要配备三脚插头，而二就是指香港压定电压220伏特，还要留意电器有没有产品标记，标记上会列明电器的牌子、型号、压定电压、频率以及功率。我们也应该选购有效接上地线、水线或者是具有双重绝缘或者是加强绝缘设计，即是附有一个回字标记的电器。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洪其俊， 二台通识60秒。 百无 冇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冇错啦， 系啊，系你呢个开场白嚟会系咁噶，你第一次进入我哋大吉大利百无禁忌嘅世界。 系啦，今次我哋咧仲要为咗你而开噶，我哋呢一集嘅主题。 话晒红系歌女嚟噶嘛，系咪？所以话晒我自己弹琵琶同埋吹嗰个 D 打都有一首。 真系噶？ 我讲嘅啫，唔系啊。 我唱。 系啊，你真系信啊？ 我食琵琶路就有噶。 系咯，哇！喜剧之王啊， 系啦，劲啊，真系啊！ 咁呢个做咩噶？ 吓，呢个做咩？ 哦，今 part 咧，我哋就想同大家讲下咧，古代啊，唱歌系点样嘅？古人都中意唱歌噶嘛？ 我又唔系嗰啲年代嘅，我唔识。 你林玉露嗰个年代咪就系古人嗰个年代咯？ 我净系记得我细个睇电视嗰阵时咧，就嗰啲歌女咧喺嗰啲茶楼茶居嗰度， 系 咁咧就阿爸爸咧就喺度拉 二胡，睇唔到嘢嘅个爸爸拉二胡。我覺得係反反地嘅隻眼。 不過你好適合做呢個角色，妝都唔使化。 然後阿哥女咧就扎住條孖辮咁樣，雙手擺喺個肚丹田位咁樣喺度唱歌。 跟住佢哋可以濕嗰個人就走， 我就走出嚟啦。 你個妹妹啊，過嚟同阿哥飲啖酒咧。 通常都係譚炳文扮嘅。 自己一个人做晒首歌啫， 系 咯，买酒唔系晒，讲咩啊妹妹？哎呀，唔好啊大笑嗰啲， 够啦，翻嚟。 然后嗰个 你 识 放咗我某一啲嘅 element， 系啊，孭埋个阿伯呢个时候就会阻止佢啦。客官啊，唔好咁啦，你俾咗钱先啦。 其实你都几啱做呢个。 系啦，嗰啲就會喺陳松伶姐姐嗰度就會變咗天呀呀， 係， 古人係好中意唱歌嘅。 係啊，但係其實可能古代嘅唱歌嘅方法同我哋而家又有啲唔同嘅， 係 咪？ 係啦，首先咧，即係如果你話古人咧唱嘅歌咧，嗱，第一，究竟我哋而家知唔知道古人係唱過啲咩歌嘅咧？ 唔知。 其實我哋係知嘅。 唱山歌，我估咯。 而家都唱得嘅， 係咪？ 係啦。 咁仲有咩啊？ 我仲记得，即系如果古人嘅话，即刻谂起唱山歌啦。我觉得佢哋以前系唔系唱咩嗰啲咩京剧啊，即系睇嗰啲旧少少嘅电影，譬如《霸王别姬》嗰啲咧，佢即系都会有嗰啲咁样噶嘛。 嗰啲好专门噶啦， 系嘛？ 唔系咁嗰啲就系唔同嘅地方嘅戏曲啦，即系譬如话你会有河南啊、北京啊、上海啊，佢哋全部都有自己地方嘅戏曲啦。但系我哋即系如果你讲紧就 系 话。而家我哋譬如唱好多嗰啲咩狮子山下嗰啲， 即系流行曲， 系啦流行曲。咁你话一千年之后，佢哋仲会唔会知道有狮子山下呢？如果有嘅话，咁我哋知唔知道以前古人系唱啲咩歌嘅呢？其实我哋系知嘅， 吓 冇错啦。 你准备咗同我哋分享啲？ 冇错，因为其实首先好简单嘅啫。古人以前唱嗰啲歌咧，其实就系而家我哋咧成日喺即系课文里边咧念嘅嗰啲诗词。 哦，词啊，系咪？ 系啦，咁嗰啲词曲咧，其实即系特别系我哋成日讲嗰啲咩宋词啊嘅时候咧，佢哋本身咧就系可以喺当时就系佢哋咧真系所谓街坊市井咧，佢哋流行所唱演嘅歌曲嚟嘅。咁啊，但系而家我哋譬如你嗰啲每隔两秒啊，寻开心啊嗰啲咧，咁而家我哋又有词有曲咁样啦。咁其实当年都有流传嘅。而家我哋念嘅好多嗰啲即系宋词咧系会有嘅。咁只不过而家最失策咧就系、是。因为嗰个曲咧就已经失传咗， 就冇咗个乐谱， 系啦，冇咗个乐谱。咁但系咧，佢嗰个所谓嘅牌型咧就喺度。咁咩叫牌型咧？嗱，譬如话我哋成日讲话宋词，譬如我哋讲话呢一个即系应该我哋会播其中一只歌咧，即系譬如你话《三国演义》，咁里边可能话又或者你话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咁咧佢嗰个牌型咧，譬如话第一句牌型就四个字，跟住可能就有七个字。咁咧呢个就系所谓嘅牌型咧。咁所以你系可以不停咧。根据佢咧就填唔同嘅歌词入去嘅，就好似而家你喺度不停喺度改编唔同嘅歌曲咁样啦。 明明嗰首歌嘅 melody 咧就已经有噶啦，就是、Happy Birthday to You 啦。 你可以改唔同嘅，祝你生日快乐啦。 系啦，仲有祝你咩都有唔同嘅咁啊。总之填唔同嘅词落去就唔同 version 出现咗啦。 系啦，咁譬如举例咧，咁我哋头先讲话嗰个，因为呢个就最出名噶啦，即系你话咩大江东去浪淘尽咧，咁佢个词牌咧，佢就叫做 念奴娇，咁、 哦、 呢个咧就等于系咧，即系系啦，好得意嘅。你一讲 许 冠杰嗰只 咩？ 夜夜念奴娇， 我即刻谂起呢只咯。 系啦，咁佢呢个念奴娇呢个词牌一写出嚟咧，对嗰阵时嗰啲古人嚟讲就知道，哦，得啦，我知道点样填嗰个歌词啦。因为佢个排型咧就系话头先头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四个字咁样。嗯， 即系话嗰个音乐部分已经固定咗， 固定咗噶啦，系啦。咁、哦、你填词嘅时候咧，但系即系我哋唔识唱啦，已经即系当时嘅曲谱唔识唱。但系原来咧，你睇翻资料咧，佢哋就真系好似而家咁样咧，就好似等每个礼拜有乐坛新人派歌咁样咧，啲、人就喺度等，就话喂，你几时会写新嘅歌词出嚟啊？ 系、哦、啦，叫我哋都填到即系填到好尽下噶啦，咁样 系啦。即系譬如佢就会有呢一啲嘅期待咯。咁、你话如果我哋今时今日咧，我哋最出名嘅填词人，譬如你噏咧就话林夕。歪文咁样就小黑啊，咁样好多嗰啲咧。咁当年咧都有几个咧都好出名嘅填词人嘅， 好好好， 系啦。其中一个咧就叫做柳永， 哦， 因为嗰阵时咧， 柳永嘅 friend 嚟嘅， 柳永嘅祖宗啊，阿永哥咁样，佢就北宋嘅词人咧，佢系巴闭到一个地步咧，啲人系会话有井水处。就会有柳永嘅歌词， 好嘢， 系啦，即系你井水即系人饮，即系人聚居嘅地方啦，人生活咧就会有佢噶啦，咁样。咁佢嗰阵时啲生活习惯咧就同而家一样嘅，啲人就会等咧就话你几时会写新嘅歌词啊？佢一有咧就会话争相传颂，然后就会喺嗰啲妓院啊，因为嗰阵时嘅妓院咧，除咗有呢个咸咸湿湿之外咧，就主要真系有好多咧即系卖艺喺嗰度演唱。头先你讲嗰啲天涯歌女嗰啲都会喺度咧，咁佢就话好 要反反正眼， 系啊，要反反正眼啦，系啦，咁佢 各位听众留意啊，佢哋每一次讲天涯歌女咧，佢哋嗰个手咧都好似自己拿住个乐器咁嘅。 系啊， 系啊，你都 feel 到啦，真系。 自己想自弹自唱啊。 系啦，佢就会喺嗰度。系啦，就会喺嗰度，即系就唱诵佢哋嗰啲歌词出嚟咁样咯。系啊，咁所以都几得意噶。而家我哋听嗰啲即系词句咧，原来好多都系嚟自嗰阵时嘅曲谱。 我又睇到另外一个嘅资料咧，就系话咧，其实开头咧即系词啊曲啊嗰样嘢，第一样嘢佢哋开始嘅时候咧，未必有词出现嘅，真系咧佢哋。即係純粹好似 jam 歌咁樣咧，玩下樂器先啦。係慢慢咧，跟住佢哋開頭聽樂器咧，已經覺得好興奮噶啦。慢慢就覺得唔夠喎，要有人唱下，有埋歌曲。開頭佢哋咧未有歌詞，都係哼一啲 melody 嘅啫，即係嗰啲即係嗰啲嗰啲咁喺度哼。 覺得要有故事性嘅， 係啦，跟住就覺得啊爭少少啦，要有故事性，跟住就加埋歌詞落去，所以咧就有啲唔同咯。 係啊，嗱，俾只歌你聽下，呢只歌咧其實你應該都全部都聽過，真係。首先呢个系 好有气势啊！ 好有气势，系啊，嚟自《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一句开场白嗰度就系“滚滚长江东逝水， 哦、 浪花淘尽英雄”。 满江红啊，系嘛？ 唔系嗰个系另一个歌岳飞嚟嘅。 对唔住啊， 朝代都争得比较远咗啲啊，真系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 系啦，唱歌嘅哥哥系叶真堂。 好啊，唱得好，唱得好。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有冇印象啊？ 呢句我识啊，几度夕阳红。 呢首你冇听过咩？ 你扮细啊！而家喺度 百花如潮，呢个未开始唱。啊嚟啦嚟潮，江珠上，惯看秋月春那风。 你系记得呢啲歌词？ 我 唔阻住你啊！ 唔系因为呢个咧，《三国演义》佢即系一出场，佢嗰个开场白就系咁啦。咁但系你谂下，佢呢一个咪就 系 嚟自当时嘅词咯。 系 佢只不过而家后人就抱翻个曲。咁另一个其实大家最出名咪就 系 王菲，诶，邓丽君姐姐唱嗰只咯。 系 明月几时有？ 系啦，苏轼嘅 《万顷 天》系啦。咁你会发觉哇，一流嘅喎，即系又系原曲咧，其实就系所谓即系已经散日咗。咁但系咧后人就帮佢抱翻上去咯。 系 咁，所以以前啲人嘅歌词咧，即系其实全部都系系啦。 对唔住，呢一个音乐真系好中意唱。 其实佢都有呢铺人嘅，系啦。你又录低我哋又想。白发如潮，哎，佢而家冇呢只啦，真系 吓。我净系识唱一句嘅啫。 嗱，有满江红啊，满江红亦都系咧另一个咧，即系我哋都知道啦，即系岳飞嗰个咧，咁啊支持我哋 啦，系嘛？ 系啦，我哋啊，对，仲有阿柳 Sir 仲话，即系自己好中意岳飞，不过佢唔识唱啊嘛，佢唔识背啊嘛，咁其实呢个都系即系后来就俾人哋可以。改編翻成為呢個歌詞咯， 呢個係邊一個人唱嘅版本嚟㗎？我想問一下，《滿江紅》哇！ 哇 似飞要十八层咧？ 你听下系边个唱？ 啊，小明哥啦，呢啲梗系 罗文啦， 老师系啊， 系啊，满江红啊， 出道词啊，我 系咯，嗰个烂 get 都听过啦，每个学生考嗰张成绩表都系满江红噶嘛。 天长笑，壮怀激烈，三十。 这个好难跟住唱啊，嗬！ 八千里路云，唉，有冇散紧啊？掉啲俾佢啦，叫佢走啊！劈邪剑好啊，夹佢中指啦！大放大家放心啊，如果大家想听我哋继续高歌或者系读你哋嘅点唱嘅话咧，一八七二三八八，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网上留言亦 康 走声啊！网上留言无人欢迎 ，fans 已经直播好啦。 转让的问题可能要留待第二阶段的协议。日本跨党派议员联盟大约100名成员上周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现时是靖国神社秋季例行大祭，前往参拜的包括自民党、国民民主党、日本维新会等参众两院的议员。属于自民党的防卫政务官岩田和亲和经济产业政务官宫本周司亦都有参与。国员方面，冲绳北方担当上卫藤成一寻日参拜，首相安倍晋三就供奉贡品，并无参拜。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十二点，热带风暴浣熊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海峡以东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24点，跌23点，总成交金额38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9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3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2.2系升1.2，友邦保险75.9升1.5，盈富基金27.75跌5仙，港交所238.8升1.8，新上市嘅蓝光加保服务系报42蚊，中国平安94.75跌1.5，美团点评91.1系升2毫。招商银行38.2跌3.5，中国移动66.55系升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08，瑞士法郎7.946，澳元5.358，加元5.971，新西兰元4.998，欧元8.7278。每百日元对港元7.2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46。日经平均指数报22503点，升51点。港金现价报1397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41美元，卖出149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狮子山隧道咧入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近住映月台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啦，入翻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咁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啦，近住映月台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容凤书纪念中心对出咧，由于慢线有坏车阻路啦。慢线有道路工程啊，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蓝田出口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容凤书纪念中心对出啦，慢线有道路工程，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蓝田出口。 较早前干诺道西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干诺道西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段咧比较车多。亚皆老街由于爆水管啦，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联运街嘅第二线咧就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洗衣街去亚皆老街方向近住水务处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或者想踩多几转，都要有足够休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看下啦。 风骚快活人今日有已经准备就水磨拳擦掌开定咪朗定喉咙准备听歌嘅曾志豪， 系啊，仲有咧准备读好你哋嘅点唱，同埋头先咧我搞嚟搞都搞唔掂个 fax 机，而家有阿卡门哥哥帮手，因为我揾唔到开关掣喺边嘅王耀宗。 No! 做咩啊？ 系啊，仲有 咩啊？你好论尽，见你有啲理气， 拉苦啦。 个耳筒无端端听唔到，咁我就捐咗落个台底嗰度。我以为条线啦，原来系个大声大细声唔记得咗。 唔紧要，你准备化定妆，准备登场献唱嘅。 系啊， 帮 女嚟啦， 系啦。嗱，29度气温啊，相对湿度咧又好似干咗啲啊，嘛，差唔多啦，59%而家相对湿度吓，咁今日天气非常干燥嘅，希望我哋呢一个一个钟嘅点唱可以滋润到你嘅心灵啦吓。 好，逐个读下我哋嘅点唱先啦吓，今日咧直播室里面咧就有豪仔啦，有学儿啦，有阿祖啦，阿田就下个礼拜一归队嘅。 Yes. 首先咧读啲 inbox 嗰啲先啦，阿 Yan 咧就咁讲嘅，佢就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咧就想点唱俾啊我屋企啊十月之星听啊，首先。是工人姐姐十月十号就生日嘅，佢话麻烦咧要用国语话俾工人姐姐听噶，国语界嘅代表。 佢会讲咩话？ 讲生日快乐咯， 生日快乐。 系啊，祝佢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哦。 迟啲脱离我哋嘅魔掌之后咧，要翻人嚟开开心心咁样生活啦， 前途愉快。 系啊，生多啲小朋友， 多生两个俾我们看哦。 系啊，仲祝到佢咧同埋佢老公白头到老，永结同心。 点解佢个印尼姐姐会讲咁多呢啲说话嘅？ 祝福个印尼姐姐将来 白头偕老啊，永远幸福。快乐好不好啊？ 哟，系啊！另外咧一位咧十月之星咧就系阿 Yan 嘅大仔啊，叫阿诺诺。佢话咧十月二十二号咧佢嘅生日啦，今年咧中三啦，祝佢咧要身体健康，每日咧都要快快乐乐。因为咧出年中四咧要拣科噶啦，希望佢咧可以揾到自己有兴趣嘅科目。啊，妈妈永远都会支持你噶。下面嗰句我读唔到，因为佢话麻烦拥有扰良三日歌声嘅小猴子唱出唔同版本嘅生日歌，仲要唔同版本。 佢个扰字会唔会系扰业个扰咧？可能佢觉得我系人哋譬如有歌神有歌性啊， 扰业个扰添，扰业个扰字咧，俾一个人霸咗噶啦，而家得佢一个先至称得上有呢个。 因为我谂住就咁铺排嘅，有人系歌神啦，有人系歌性啦，咁会唔会我就属于神圣合霸后之扰咧？我系歌谣啦， 收埋呢条狐狸尾巴先啦。 祝你生日快乐， 好够，一阵间再唱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净系演绎最精髓嗰部分咧，就吹蜡烛。 系啊， 好啊， 你读啦，唔系我哋要听噶。 O K， 阿 Sandy Yu 咧就话，三位风骚嘅主持人，你哋好啊，难得阿学儿咧就喺度，咁希望可以由我读出嘅。嗱，今日咧，今个星期日咧，10月20号就系佢结婚20周年嘅，首先恭喜你先啦， 恭喜。 系啦，咁啊，祝佢老公咧，啊叫阿锦华幸福快乐同埋开开心心，做咩祝老公唔祝埋自己噶？ 哦，老公开心，佢自己咪开心啦。 咁又系，最紧要就身体健康嘅。下个星期四10月26号就系佢妹妹生 B B， 咁啊祝阿妹妹善文一切顺利。B B 健康快乐，系唔该我哋三位。 我呢度有连续五个点唱，都系同一个信息嚟嘅，分别有，等我睇下先啦 ，Joey Chan 啦 ，Timmy Lee 啦，孔志娟啦，仲有听听啦，佢哋全部都系话学而每隔两秒，唔该，好啦。 我呢边都有一个同每隔两秒有关嘅点唱啊，Esther 佢咧就话咧，喂大件事啦，下个星期冇学而，到时我哋咧每隔两秒咧就会想起你噶啦，多谢学而咧陪咗我哋开心快乐嘅一个星期。 咁点算啊？呢个每隔两秒，信众要求。我哋又逼你啊！如果你唔唱，就我哋唱噶咯。 你哋唱 啊！系啊，呢个 WF 辉都系咁讲啊。学而唱每隔两秒啦，呢个星期咧节目冇咁嘈吵啊，因为学而把声咧听得好舒服咁话。 咁我哋不如就逼佢啦，而家就我哋起音乐 啦。 系啊，逼佢唔到噶。 系啊， 我识咗咁多年。 如是针。 哎，喺呢个时候咧，我话帮阿飞讲啦。 好嚟。 阿飞咧就话佢叫叶宝，咁啊，听日10月19号星期六咧就系佢最爱嘅妈妈74岁生日，生日快乐 ，Auntie！ 咁咧就祝佢生日快乐。另外咧，佢家姐就有个心声，就话要同妈妈讲。咁多年以来， 我哋好似听到佢嘅心声咁啊， 系嘛？如果没有妈妈嘅耐心关爱，就没有我们嘅笑声。 系 啦，咁啊，当然啦，个妈妈都好伟大噶嘛。咁喺度咧，再一次恭祝阿 Auntie 74岁生日快乐。 我以为你想恭祝你复仇添，我以为佢把唔住嗰个关啊，终于出咗嚟咁样真系。好啦，呢度咧就有阿 Jo 咧，佢想话咧，我要听学而唱《皆大欢喜》。因为他想祝愿香港人咧，皆大欢喜，快啲跳出！ 走我万里千山， 我谂住出绝招嘅啫，起起啊起啊算咯，系啦，快啲跳出灰色地带，再见新希望咁样嘅。 好，跟住咧呢度有另外一位朋友啦，佢就叫做 Dixon 啊，佢咧睇有冇睇错先，冇啊 ，Dixon Chan 啊，佢就话三位好啊，抱歉咧写嚟打搅你哋啊，一啲都唔打搅，收到你哋嘅 message， 不知几开心啊，佢话咧多谢。好，我照读我决定。多谢豪仔同阿祖咧，平时唔怕压力，忠于自己，讲自己想讲嘅嘢。多谢你哋。 我以为佢话我唔怕压力，继续唱歌添。 我唔系， 我其 实 呢 个礼 拜承受咗好大压力，佢哋咁样打压唔俾我唱歌。 真情有个歌手喺度 啊， 系啊，你歌神呢个称号就冇啦。 但佢受到恶势力嘅阻挠，佢自己唔唱，而家选择咗。耶， 系啦。佢话咧，我系学儿咧，24岁嘅歌迷嚟噶。佢话咧，最先留意学儿咧，真系咧细个啲嘅就系睇呢个《皆大欢喜》，但我真正喜欢学儿咧，系你嘅音乐啊。佢話最中意咧就聽到學而有份填詞嘅《怎麼說》 哦， 佢話但係咧其他嘅歌咧都冇問題㗎，嗱好明顯佢都係想你唱歌嘅。佢話咧不過我咧就俾咗首冷門啲嘅，睇下學而會唔會唱啦。咁你等下啦，迪神係啦。 好啦，跟住咧呢度。 不如佢讀歌啦，學而你可 以 我哋嘅絕招啦，讀歌都好聽㗎。 因為其實豪仔嘅唱佢都係近乎母音㗎嘛，你咪讀啲歌詞。 唔係㗎，我係接近母音啫。你試下，譬如你讀每隔兩秒啊。 我都唔明白點解而家有咁高嘅科技，全部啲歌都喺曬電腦度都唔播啫。 唔同嘅嗱，呢個我真係好認真話你。点解啲歌手最晒食都系开嗰啲演唱会？ 系啊， 因为佢就想听个现场有呢、這个即系质感啊、温度啊。 呢度唔系演唱会嘅现场啊嘛。 系啊，唔系所以咪读歌咯。 台长俾一个演唱会嘅歌词先。 Albert O 都系喺个直播室度咧，佢都系会咁样 Albert O 咁样噶。 大家好啊，我系 Fat Wong 啊，16号咧系我生日，哦过咗啦 ，sorry 啊。不过今年咧佢就入伍嘅，咁喺度恭祝你身体健康啦，入伍快乐啦。咁啊系啦。如果學而唱生日歌俾我听就好啦，咁系啦。 生日歌得唔得啊？拍手掌。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耶，好。Winnie 咧就话咧，风骚三位你哋好啊，吹水王曾志豪。 系你好， 我得到呢个名点算咧？ 你系咩大眼仔？ 唔系啊， 大眼仔王耀祖， 我系一线眼啊， 劲喎， 我都系线眼嚟噶， 一 线， 一 线， 一线系净个 一 线眼，同埋依然好靓嘅赵学而，佢话咧之前咧两次喺街好黑咁样咧跣亲啊，而家咧个骨同埋尾龙骨咧都仲好痛，系啊，好希望咧可以快啲好翻，唔使啊凝住嗰啲痛咁样啊，叫我哋俾啲正能量佢， 系 之前咧中西医咧连。近期的骨伤铁打睇埋咧，真系都唔系好咗好多咋，要时间好翻咁话。佢话唔该三位啊，加多样嘢啊，祝我妈妈咧收妹咧。 我真係驚讀錯 S A U， 你會點讀啊 ？S A U 瘦咯， 瘦妹係啦， 瘦啊，瘦妹啊， 係啊，瘦妹或者係啦、啊啊，身體健康，啊、記得咧讀我啊，唔係咧我會嬲你哋。哇，好彩有讀咋，喺度未先見到呢句啊 ，Vinny 讀咗啦，讀咗啦， 讀咗啦，讀咗啦，係啊。好呢度個 Bill Lam 咧，佢就話啦，豪仔啊，早早啊，學兒啊，你哋好啊。我是澳洲的阿彪啊，即是他在澳洲那里。 澳洲彪。 是啦澳洲彪。 我记得啊他有点唱过的澳洲彪。 是啊他呢就想点唱呢刘华的如果有一天。唔记得歌词啦。 唱到歌名。 是啦是啊俾全港的市民听啊。他说因为里面的歌词真的好 touch 的。 是啊陈家豪话唱歌啊我第一隻碟听到而家噶唱啊咁啊有声噶佢呢个点唱 我都 feel 到系啊系咯 好气氛 啊 阿 Ken 听咧就话十月二十五号咧就系阿邓志康嘅十岁生日邓志康系佢嘅仔嚟嘅小朋友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系啊嗱呢度咧阿 Sunrise Ricky 咧佢系咁讲嘅我要点唱俾我细仔阿布布听佢咧十七号咧即系琴日咧就已经两岁啦。佢话学儿可唔可以唱呢几句歌词俾我听啊？嗱，佢话你唔唱咧，我咁我搵人读啦，好啦，咁我读啦。个歌词就系、是、据为己有吗？看着你，我便会麻痹，再没法呼吸一口空气。爱着你，手便要流连一起，流连喺隔篱台啊。歌词放落去我嗰两个仔仔度，好似有味道一样 啊。 咁样， 嗯， 呢只系咩歌嚟？ 佢 嘅 咯， 系咪就系嗰只啊？就 系 具为己有，系啊！我头先已认得会唔会好具为己有？我都觉得唔好噶啦， 唔想拥有。 系，不如你试下，你试下，你试下具为己有，你又演绎多一次。 我真系好唔想 拥有。系啊，你会点样朗读头先嗰段歌词会好啲咧？ 都读咗啦，仲读嚟做咩啫？嘥时间。读下一个点唱啦、 啊。我读呢、這个呢、這个都要朗读噶。阿 Grace 咧，佢就话咧，欢迎学儿做节目啊。不过阿田几时翻啊？阿田咧就星期 一 翻，系啦。但 系 跟住咧都好似一首诗咁样嘅。 点嘅咧？ 我试下有诗意啲咁去 好啊， 读啊吓。 好。 感恩遇上他，找到另一半是不押韵的，不过两人一起走人生路，两个人一条心，月亮代表我的心。 OK 喎、啊，呢、這个 好好好， 嗰啲风吹鸡蛋壳啲 friend 嚟嘅。 人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做乜风吹鸡蛋壳啫？ 咩啊？ 人哋嘅情深 系啦， 你可唔可以走人？ 讲情讲金啊嘛，系咯、 啊，气、啊啊、氛俾佢、 啊啊。 浪漫就是要靠你嘅，系咯、 啊。幸运就是遇到你。 浪漫就是、 啊、好啦。嗱 ，Irene Lam 咧就话：嗯，学儿唱歌好有感情又好听，梗系啦。又 佢赚 自己， 佢而家唔 唱啦，就唔唱噶啦。不过讲嘢咧，率直又可爱，咁啊真嘅。同时同以前啲主持一样，都好好咩话，好才感好。哦、 口才啊， 口才系、哦、啊， 系啦、啊。阿祖啊瘦咗，但系好精神。 系叻啦，咁见到我瘦咗，我要俾心机噶。 帮我 多谢你， 帮阿 Irene 咧就点唱俾阿 B 同埋阿 B 同埋阿 Man， 希望佢哋心情好似今日天气咁好。 OK， 冇问题啊。电话号码87388，如果你想同赵学而空中直接对话，可以打电话嚟啦。 抽身过也只可撑到达旦，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多一句中和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木兰。常听从攀抵挡伤害，重复这诗意，再远征不得装载。如我学会像铁衣般坚固，也许不安。努力过，流泪过，旧事怎可放开？仍然每晚静候抽身。也只可撑到达旦，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多一句中和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 少，谁知那一天受重伤先敢开窍，除非在意任这花中枯竭更加可笑，退役过重犯过情愿我路过， Judas 罗海玲啊，木兰。 同声同系亲亲嚟， 谢谢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锻炼孩子有健康嘅体魄。 各位小朋友，除了读书之外呢，你们有没有成日做运动啊？ 爹哋说他小学的时候是全校跑得最快，所以成日叫我跑步，其实我真是累到喐唔到。 正常运动就梗系冇问题啦，细路仔如果喜欢跑步的话呢就会好开心的。但是家长呢千祈唔好催迫小朋友呢全程不停咁样跑喎，因为咁样就会变成咗折磨，仲好容易会令小朋友受伤㗎。建议家长同埋小朋友做运动嘅时候呢可以用培养兴趣为主，先令小朋友呢爱上运动，然后再发掘佢哋嘅运动细胞。 我就唔鍾意跑步，鍾意玩游戏多啲，例如爹哋妈咪都会陪我玩掟豆袋呢啲游戏，我觉得可以跑步之余都觉得好开心。 假如想小朋友做多啲运动，但又发现佢哋冇咩兴趣，其实家长真係可以设计多啲游戏同佢哋玩嘅，好似係抛手巾同埋抛豆袋咁啊。对走动有兴趣之后，你都可以搵一啲专业嘅教练去纠正小朋友跑步运动嘅姿势，令佢哋学习得更加快同埋变得更加有自信嘅。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增加佢哋对学习嘅专注力嘅。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心心理。 好啦，继续读点唱，继续读点唱。 好多点唱啊！今日我呢度咧就有阿怡啊，佢咧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10月25号咧就系我老公生日啊，我老公叫做 Tony 啊，预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好想点唱嗱，阿学儿你估下啦，我哋点唱其实嘅热点咧系有几首歌咧，经常都上榜嘅。 系冇错， 系啦，佢呢首系想点呢一首嘅 经典嘅经典嘅、 哦、 情歌嚟嘅 情歌 系啦系。 只有情永在嗰啲 啊，只有情永在即系比较 反而少啲，都系 歌手就中啦， 系啦，你估下 男歌手中咗啦， 系啊， 边个唱嘅男歌手死啦？ 我张学友 咯， 我张学友啊， 点我唱两句，等你回一回忆啊。 张学友嘅歌啊， 系啊，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嗰啲 friend 嗱。我每天爱你多一些咧，系排行第一位嘅，第二位咧系张卫健嘅身体健康， 冇错， 呢两首好热点嘅。 如果第三嘅就系爱是永恒啦， 啊都系， 真系。 佢话咧呢一首歌咧就想点唱俾佢老公 Tony 听啊，因为咧系佢同佢老公结婚嗰日咧，哇 Tony 唱过俾佢听噶，而我哋已经结咗婚20几年啦。 即系每天爱你多一些， 系啊，佢话多谢三位啊，好中意学儿啊咁啊， 廿几年都仲 sweet 啊， 系咯， 祝佢哋永远都开心啊，幸福啊，好紧要啊，儿。 好啊，嗱，我手上呢个点唱纸咧就系话，三位主持人大家好，我同小白咧第一套睇嘅戏咧就系《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咁、 哦、 所以咧我就想点《那些年》俾阿小白听。10月23号咧就系我哋8周年啦，喺呢8年里边咧，多谢小白带俾我好多嘅欢乐，大家相处好融洽，亦都成为我精神嘅支柱。我自己咧知道自己燥底，有时脾气唔好，佢都甘愿做我出气袋，多谢佢嘅包容。喺八年嚟嘅点滴，系喺我脑海里边回忆啦，喺同埋喺心目。希望往后的日子大家依然开开心心地过每一天，最后祝小白身体健康，一世爱你的公主上。 哇好 sweet 啊， 错过的大雨。 是啊，好啊， 是啊， 你读，我读 吧。好啊，你读还有一个啊，他说呢，他说Danny，他说小骨女呢一讲到啲政治新闻就话佢笑得好衰啊，咁样觉得几好开心。阿 Kit 咧就话啦，我好想听你唱最佳位置。Andy 咧就话啦，不如你多啲上嚟开麦啦，咁样。Jerry 咧就话啦，你哋三位佢叫晒我哋做大人啊，学儿大人、豪大人、祖大人呢一 round 咧，可唔可以帮我点学儿大人嘅《我说过要你快乐》？ 嗯，哦，好啊， 系冇错。 呢啲咪正咪啱啱数咯，点唱点唱啊嘛，就点边只歌咁样咯。 啱咯， 跟住我哋要唱噶， 系咯，我说过要你。 快乐， 系个 唔系咁嘅。 我说过要你快乐， 错晒， 都错啊！ 定系 咁？你唱一次嚟听啊！ 潇洒走一回啊！你要 又你， 佢你个潇洒系火烧我烧烧咁样啊！好呢度咧有一个赞过嘅，所以我要读噶。阿诗诗佢话：阿祖话你件恤衫几型喎。 你几时影嗰件恤衫啊？ 咩啊？我哋琴日啊， 即系你有粒星喺度嗰个， 系啊， 佢喺海洋公园买嘅有粒海星 啊，好贵噶件恤衫。 嗱佢呢啲诶时装精咧，你一讲到佢呢度咧，佢就即刻着火啫。 得噶， 系啊。正如我头先话你诶嗰啲潮流嘅嘢，你识鬼咩？ 系啊，佢认噶。但我中意一定要读呢个，其实唔系净系赞我认，佢就话因为见到我件恤衫，所以佢想点唱白恤衫。 但你有星喺中间喎， 咁我都系白色底噶嘛， 系 啊，系咪因为 点那火星咧？ 系话因为俾一众嘅 OL 听啊， 系咩啊？ 因为咧你件白恤衫令我谂起呢首歌咯，系咁嘅啫。 咁唱啦， 白恤衫因你变耀眼，嘿，是你喜欢这个绿色最自然服饰，藏着魅力无限，耶，在人群中影你个视频得，你见唔见到我个拍子特登拍唔准嘅？白你仲唔读嘅话，我 冇人理佢啦，大佬， 去咗另外一个境界， 咪咯。Judy 咧 ，Judy Lam 咧就话啊，叫阿何以唱咩歌都得，系啦。咁跟住咧就有牙师 Ricky， 好开心听到何以做节目。不过咧就问阿田几时翻嚟？ 礼拜一啊，翻啊， 系冇错。咁呢度咧阿 Ken 咧佢就话何以啊，我系多年前咧同你合照过噶，我而家每隔两秒我都会想起你啊。 咁嗰张相系咪摆喺个门口后边啊？ 可能系啊，系啦。Kathy 就话啦，啊呢首咪你都有唱过《睡明浪子心》啊？ 哇， 好啊，真系。所以我哋都要留意多啲啦吓。 1872388是我们的电话，一阵间听你们的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新一份嘅施政报告中，喺劳福方面嘅较大改动系完成综援计划嘅检讨同改善，包括将每个月最高豁免计算入息限额由2500元增加至4000元，加强综援就业支援服务等。罗志光在记者会介绍各项劳福措施，他说另一项较大的改动是调高在职家庭津贴。虽然政府现时已经将有关的津贴低收入的字眼删走，但相信仍然是偏低收入的家庭可以受惠。现时有关津贴和工时挂钩，罗志光说如果申请人每星期工时35小时，可以获得最低额的津贴。每星期工作40小时就可以获得中额津贴，而每个星期超过45小时就可以获得高额津贴。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出席本台英文节目的时候，有听众致电问他有没有政治胆量向特首林郑月娥提出邀请曾经改革北爱尔兰警队问题的前港督彭定康加入本港监警会。张建宗话：监警会是独立的法定机构，邀请乜嘢专家加入是由委员会决定。现时监警会内亦都已经有国际专家小组，希望市民给予监警会时间同空间工作，并且是耐心等待监警会稍后发表的调查报告。另外有听众不满政府多个月来都没有任何措施解决社会冲突，张建宗不认同有关的讲法，说政府已经宣布撤回修订逃犯条例，短期内将会再次举行社区对话。此外，施政报告日前亦都提出解决土地房屋短缺问题的措施。NBA 总裁亚当斯华表示，有中国官员曾经要求休斯敦火箭解雇曾经发表支持香港示威言论的总经理莫雷，但已经被拒绝。斯华说，包括中国政府以至是商界都向他们要求解雇莫雷，但表明这个情况不会发生，亦都不会就事件惩罚莫雷。斯华重申 NBA 是美国企业，希望所有人明白言论自由是他们的价值观之一。较早前中央电视台停播两场 NBA 季前赛，但网上转播商腾讯并没有完全放弃 NBA 赛事，只是停播火箭的赛事。施华说，现时联盟因为事件承受巨额损失，会留意事态发展。 美国白宫宣布，出年六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总统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高尔夫球度假村举行。特朗普一直吹捧他的度假胜地，认为靠近机场有很多酒店房间。白宫助理幕僚长马尔雅尼说，根据考察团队的报告，有关度假村是最理想的举行场地，又说特朗普不会从中得益。马尔雅尼提到，气候变化不会是峰会的议题，华府亦都会继续审视俄罗斯应否出席峰会，即是说即使是七国集团成员不同意，特朗普仍然有权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24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3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9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3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2.6升1.6，友邦保险75.85是升1毫，盈富基金27.75跌5仙，港交所238.6升1.6，新上市的蓝光加保服务是报42.05，中国平安94.8跌1毫，美团点评91.1是升2毫，招商银行38.25跌3毫，中国移动66.55是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08.59，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3，加元1.314，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7.078，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2,503点，升51点。港金现价报13,97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9美元，卖出1,492.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为你预备咗个歌系《Turn Turn Turn》。揀呢首歌的原因呢，是因为呢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圣经的传道书，正所谓哭有时笑有时生有时死有时。咁作者到最尾嘅时间呢，就係问咩时间系到和平呢，佢话 I swear it's not too late。 我觉得好啱而家呢一个时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2点，新地任我行， 我系陈小宝。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5或56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9月24号至11月15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阿嫂，翻工拼搏都要记住休息下，如果唔系压力太大噶，你有冇听过有压力嘅时候，行为同心理方面都有征兆噶？ 哦，我有听过啊。行为方面咧，可能会有失眠啦、暴饮暴食、依赖烟酒、唔中意交际，更加有可能咧发展到伤害自己身体嘅行为添。诶，咁心理方面呢， 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风骚快活人，谂起秋天，我终于谂到第二只歌啦。 咩啊？ 秋风秋雨愁杀人，赢唔赢啊？ 我唔怕有音乐垫底，我唔怕得 air。 系咯，冇嘢，我赢啊呢铺就。 你个心都有啲戚戚然啊！ 我哋似唔似嗰啲咧，逼嗰个武林高手咧，佢闭关唔肯出山咧，跟住就会有嗰啲即系妖魔鬼怪喺隔篱咧，就话你睇下我喺你面前啊，而家就嚟杀咗呢个民女啦，你仲出场？ 你系嗰啲小学鸡啊！你过嚟打我啊！你过嚟打我嗰啲啊！你知唔知 喂，电话号码1872388啦，我哋继续读你嘅点唱同埋 fax 啦，亦都欢迎你打电话嚟，你一阵就会听你嘅电话噶啦吓。 好好好，1872388，我哋嘅电话号码，我哋继续啊读下啲点唱先啦。跟住咧，佢就话呢一队有阿 David 啊，佢就话咧，喂，学儿真系好有水准嘅嘉宾主持，佢话邵尊都好好啊，呢个自己加嘅。如果有一日我哋揾到佢哋两个一齐翻工，佢哋未嚟个皆大欢喜，下集大结局， 系啊系啊 系啊，真系烦死你啊！ 邵尊会唱歌， 好多嘢爆啊！ 佢俾我屈到佢肯唱， 系 啊系 啊。 佢仲有 佢嗰啲叫唱歌咩？ 我其实就冇乜评论啊， 系啦。跟住佢仲 因为我出身都唔好，我啲出身汗味系咪先？ 而家又唔答我，头先系大大声去唱。 阿David 仲话生日歌记住留翻俾学儿唱啊，豪仔，希望你可以俾到听众平静嘅一招啦。 佢唔唱我冇办法噶，系咪先？ 好啦，呢、這个 Yan Tong 嘛，佢咧就话豪仔辛苦你啦，听日你可以休息唔使唱。 因为佢琴日嘅留言嚟噶，系啦。 等学儿唱，咁我想听学儿唱每隔两秒，学儿把声咧就好。好听，好入麦。跟住咧就有衰衣脸，点歌呢就有靓声学儿唱，赵学儿，因为有你唱就唔使豪师兄读歌。 系佢独一无二嘅，都系 读歌系嘛？ 但系冇办法，你见到信众要求，但佢都系好，佢都好忍心，佢依然都忍心唔唱，咁冇计啦，系咪先？好，呢度有个 Kenny， 佢就话啦。正所谓豪仔醒，阿祖正，学而靓，系啦， 讲得好，讲得好，讲得好， 系啦，又俾恭喜你。今日咧就系我细妹阿 Candy 智芬咧，佢生日嘅，亦都系我同阿 Cindy 邓银嘅结婚周年纪念。希望豪仔佢可能都知道学而系唔会 show 佢嘅。佢豪仔，你可以读出叶倩文嘅祝福俾我听咁就好啦。徘徊丛林迎着雨， 你睇佢个唱真系有毒嘅感觉，唔容易噶呢、這个。 哈哈送你送你，多谢你，系啦，多谢你哋嘅节目啊，可以有机会可以点唱，亦都希望你哋节目咧收听率咧就日日上升啊， 多 谢晒。 呢度有 Timmy 啊，佢咧就话咧想点唱俾我个女啊梁晴琳听啊，佢话咧佢10月20号咧就11岁啦， 佢女系杨晴琳啊。 梁晴琳， 梁晴琳，哇！我又可爱教主正啊， 系啊，咁人哋都可以有可爱教主啫， 直情系老祖宗啦，听到已经知道， 11岁就做老祖宗， 系啊， 我咧希望个女女啊要继续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咁样成长，亦都祝佢咧喺小六嘅情分试度咧有好嘅成绩，考到佢自己心仪嘅中学。哦， 嗱、這個、呢个 Irene 崔咧应该系你啲 fans 嚟噶啦，佢话索儿、盈豪同埋。俊祖， 俊祖， 俊祖，三位好啊，好开心咧！今日有姨婆，佢把声真系好入麦，好好听，唔得啫。咁啊，佢想点每隔两秒咧，俾九月同埋十月之星嘅朋友咧，做生日快乐歌嘅。咁佢就话咧，阿盈豪，你今日可以休息下，支持你哋嘅，继续努力，记得读啊吓。 其实讲到好似系我故意想劳动咁样，唔系我想劳动噶，因为原来变咗学而休息紧啊，而家喺度。好啦，喂，不如听个听众电话先啦。 好啊， 旁边系边个啊？hello， 系你啦， Hello. 喂， 喂你好， 系你啦，你系边个？ 系三位主持好， 系你系边个？ 系我姓梁噶， 梁生， 梁生你好， 系啊，系啊，多谢你哋有几多啲我点唱俾我太太听啊， 哦，好啊，好啊，咩原因今次想点唱？OK，Happy Birthday 啊，梁太， 生日快乐， 系啊，有咩庆祝啊？ 冇啊。一阵间同佢九龙城饮茶咯，跟住或者去睇戏咯， 我都好啊，系啊， 最紧要身体健康。 系、啊、已经系即系你有冇筹备啊？定系已经去到一个阶段就系即系平淡幸福咁样就 OK 啦？ 冇噶，因为本来想食自助餐，但系而家啲地铁成日咁早收十点，即系冇车搭啊，唔敢食啦。 唔系，我而家食自助餐抵， 但系搭巴士咯， 好系啊，佢哋真系抵好多。嗰阵时阿田都话嗰啲优惠唔知去到几平噶嘛。 我住将军澳搭巴士好难搭嘅。 将军澳又真系啊，留翻 车打过嚟噶。嗰阵时阿班长喺度听噶。 系啊，将军澳区内有冇自助餐食啊？ 有嘅，但系啲质素一般嘅真系。 哦，咁冇办法嘅呢个时候。 酒店系一般 嘅。嗱，俾我俾条桥你，你仲有机会嘅，照出去食自助餐 ，book 埋当区嘅酒店， 嗰晚就唔翻屋企啦。 诶、欸，都系一个选择， 而家系平啊嘛，嗰啲酒店。 因为咧，可以俾个提议你。上次我哋有一个咧，就系、是、听众打嚟，我哋就喺度拗着数，问大家边头有啲咩酒店加自助餐嘅 package 咁样。有一个话喺九龙湾嗰边咧，住埋加两个人食埋都系千松蚊一晚，有房有得食。 系啊，真噶真噶。 系啊，自己搵下，我都唔知咩名。 喂猫啊，唔可以放弃。 喂猫又真系。 阿学儿好中意养猫噶。 系啊。 你摆定啲粮喺度，佢 OK 噶。 唔得噶，唔可以摆长粮噶，佢哋。 一晚半晚你哋去庆祝。 而家啲老婆紧要定只猫紧要，唔系两个都紧要嘅又真系。 唔系一晚半晚去庆祝。 日日都唔好啦，为咗佢健康要俾啲新鲜嘢佢哋好啲。 佢用呢个藉口啊，同老婆讲：我今晚都唔同你搞咁多花神啦，咁样就系阴功真系。好啦，我梁太都唔会怪你 嘅。系啊，有冇啲咩爱嘅说话要同你老婆讲啊？ 身体健康啦，最 紧 要 系 咯， 继续 做 瑜伽啦，想佢可以身 体 健康啦。 好啊， 好啊，加油啊！ 多谢你， 拜拜。 我谂佢心底话应该话，老婆我爱你。只猫喺之前， 系啊，唔好讲 只猫先。 纪念日，Happy Birthday 嘅嘢， 系啦，生日快乐。 系啊，嗱，呢度有另外一个点唱嘅，系一个小三嘅同学仔啊， 小三， 小学 三 年班啊， 好在唔系得我一个。 志豪哥哥、耀祖哥哥、学儿姐姐，大家好啊！我一个咧小学三年班嘅同学仔啊，琴日咧系我学校嘅水运会， 嗰条你正常噶，小学三年班， 我班三 A 班得到全场嘅总冠军， 好嘢！ 希望可以点唱啊， 恭喜 佢哋，同我播。但系点解播呢首嘅 最佳位置？ 唔系， 因为全场总冠军系最佳位置嚟嘅。 系 You Are My Sunshine。 哦，点解三年级把声咁？ 唔知哦。 You Are My Sunshine 系点唱噶？系咩歌嚟噶？ 唔知啊。 广告歌嚟噶。 You Are My Sunshine。 广告用过。 You 好啦， 阿 Betty， 阿 Betty 系啦 ，Betty Chan 咧就话主持人啊，你哋好，十八号系我老公生日，咦过咗啦，补祝你生日快乐吓 ，Andy 嘅生日快乐。 今日咪十八号咯？ 今日咪十九号咩？ 今日十八号啊！ 今日哎呀，我行快咗一日添， 不知时日过啊，行得潮流嘅尖端嗰度。 好啦，喺度再一次恭喜 Andy 嘅生日快乐，咁啊祝佢身体健康，世界和平。咁啊三位主持要日日开心，我哋两年前三位主持喺佢哋屋企食个咖喱， 系啊，今朝又打嚟 阿 Betty 蟹，系啊， 呢只蟹系佢同佢老公嘅定情饭食噶， 系系， 所以我哋就煮翻俾佢食。不过咧，我哋系买翻嚟嘅只蟹。 哦 ，OK， 因为佢话咗俾我哋知， 因为 佢喺边一间泰国菜馆啊， 我 哋就去翻嗰间度买俾佢食，食翻个味道。 好在佢冇话边个码头捉只蟹上嚟嘅，如果唔系我哋就大件事啦，真系。不过对于听众，我哋系咩啊？我哋真系好在乎你嘅。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相信大家年轻人咧喺呢段时间，你都会好关注咧成个社会嘅现况，令到大家咧都好紧张。有时去到地步咧，觉得自己嘅情绪咧系突然间心头涌上嚟咁样。 信义会资深社工祝永雄， 其实想同班年轻人讲一声，其实呢个系正常嘅现象。每个人当你件事好关注、好紧张嘅时候咧，自然你嘅情绪就会有所带动。最紧要咧有两步咧，你要去考虑。第一，你理唔理解自己个感受系啲乜嘢咧？究竟你而家个感觉系啲乜嘢咧？有时啲感觉好矛盾嘅，又想 A 但又唔想 A， 又想 B 又唔接受 B。呢一度嘅时候咧，你要接受到自己有呢个矛盾嘅感觉，然之后好好地同呢个感觉倾下偈，究竟呢个感觉想带个咩信息俾你咧？第二步咧，当你知道明白到自己嘅感觉嘅时候咧，你可以俾自己去谂一谂呢个感觉背后，其实你自己最想处理嘅、你最紧张嘅、你最关注嘅系咩咧？当你情绪高涨嘅时候咧，其实背后系有信息想提你，有啲嘢可能你想做啲决定，或者你想做一啲行动。理解多啲自己背后其实你最紧张、关注系咩，同自己好好地倾下偈，好好地对待自己嘅情绪啊！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时间嚟到而家晏昼12:47，听电话啦喂。 啊好啊，做乜无端端扮 DJ 声？ 冇，我哋咩扮 DJ？ 我哋本身都系做呢行噶嘛。我哋配合翻头先心理学家，希望大家情绪得到舒缓。你系边个？系你，系你啦。 Hello，Candice， 你睇下你用你把声搞到我哋听众都唔知系我哋节目啊，真系。 系咩 ？Hello， 你好啊 ，Candice， 系你啦 ，Candice， 你是阿伟啊？ 喂。 Hello，Candace， 要唔要借钱啊 ，Candace？ 好啦，我哋读住点唱留言先啦，系唔知佢走咗边啦，再打个俾佢，唔该。 好啦，阿黄丽河咧就话：三位你好啊，学而唱，明天会更好，希望香港咧不如意嘅唔会再有不如意事发生。多谢三位。 好 ，Patrick 咧就简单嘅，我想点唱俾 Ivy Leung 听， 系 因为我想同佢讲， 我爱你。 系。就是我爱你三个字，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沙滩之中需要你。 阿 Fanny 咧就话 成个幻想冇咗啊！ 我系乜佢读完未噶？ 我读完噶， 我冇啦，好咗，我帮佢加翻多啲咋？ 唔系啊，我觉得好言简意赅啊，唔知可能人哋示爱咧。 咁你会唱第二只我爱你试下？ 我唔使一定要唱噶，冇话要唱啊。 曾经说过， 哇！你小心嗰啲歌系咪？啊，开心啊！ 呢只唔啱啊！你的名字我都姓邵、啊。 Fanny 就话早晨啊，阿祖、豪仔、学儿三位好啊！ 嗌我哋翻嚟啊！ 系啊，两个礼拜前咧，我写过嚟点唱噶啦，好幸运你又俾你哋帮我读出嚟、啊。今日我又要点唱啦！ 好啊， 好。 今日我一位中学嘅同学生日，佢就叫 Cammy Wen， 仲有27号咧就系我细佬 Eddie 嘅生日。 嗯、 再过两日21号咧就系佢哋两公婆咧会去日本福冈旅行，希望佢哋玩得开心啲嘅。喺度咧，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开开心心嘅。 好啊，好，听众又翻咗嚟啦。Hello， 系边个？吓，李太。 喂 ，Hello。 李太你好啊，系。 胡仔阿祖啊，学儿。 Hello， 李太。 阿祖，我同你倾个偈咧，记唔记得啊？ 边度先？俾多少少 钱我。我同你倾嘅，我50周年你倾话你，我见你欣赏我，你好老实嗰个李太啊。 哦。我系咪上次即系几乎空中示爱嗰个啊？ 唔系，冇咁夸张，胡仔。 哎呀。 咁咩？我先生咧，今日22号生日， 系 就我想个豪仔咧唱爱是这样甜， 爱是这样甜，共聚午间谈笑，系啊，你要呷醋我乐意。 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个手啊，暖个手啊。 你再唱多两句，我唔记得咗啊。 系啊，你提提我哋。 你唱多两句啦，唔记得咗啊。 我帮你打 咗啊。 系咯，跟住系咩啊？ 你掂咩？样样样都得嘅。 系 咯， 共聚咩啊？学 儿，学儿你好。 你好啊， 李太。 把声好有亲切感啊。 多谢，系咪好似屋企人一样啊？ 好啊。 系啊， 今日咧有人放假，你上嚟顶位啊！ 好啊， 好啊， 应承住你先。 豪仔嗌定你先啊！ 好啊， 系啊，但系佢 我好耐冇见你啦，学儿。 系啊，我个人啊比较比较中意匿埋。 见到你啊！ 都久唔时有嘅， 系啊， 不过就唔系可能大家睇惯嗰个电视台。 你好嘛，冇 你而家下个礼拜都有啲啊，系咪？好似定再下一个礼拜啊？ 唔记得啦， 唱嘢嗰个， 我未有咁快，未有咁快 啊！ 未有 咁快，未有咁快。 你把声好好好啊，好入咪，同埋咧。好淡定啊！ 系啊，佢经得起风浪 啊，经得起风浪咋？ 系啊， 好好， 我个心镇住你唔知 我成个礼拜不停唱歌嚟吓佢，佢都唔惊咋？ 咁又 系，系啊，真系 好有台型啊！ 系啊，佢冇惊过。 多谢你好玩， 系啊， 因为你两个咧，有时你一窒啊，我窒啊，你我好开心咯。 系啊， 所以我每天都听你哋节目。 多谢你， 多谢。 你睇啊，你讲 系啊，希望你三个身体健康， 好啊， 每样都顺利啊， 系啊， 系啊， 最紧要。 好， 香港咧快快乐乐最紧要。 好啊，咁你有冇？ 个平安系。 你有冇特别想点唱噶？ 俾你老公啊。 咩？我先生听嘛。 系咯。 身体健康，同埋咧生日快乐，同埋咧赌马咧长长胜。 好啊，呢个 赌马呢个阿祖可以同你交流下喎，系。 捉埋我啊！ 交学费嘅系咪？ 成日交学费嘅，咁 你豪仔你两个仔啊，读书聪明啊。 我以为你话佢跑马交学费添，我要啊要啊要啊，系啊，呢啲学到老就。 仔仔咪四岁啊， 四岁半啊， 系啊， 系啊，过多个月就五岁噶啦，系啊。 细佬咧， 细佬岁半啊， 哇，好快啊，几快啫， 好曳咋。 好啦，祝佢哋快高长大啦。 多谢你啊，李太， 多谢 你，多谢晒， 多谢晒，拜拜，拜拜。 好开心，我哋嘅听众就系咁 sweet， 有你先会觉得好似咧有位 auntie 位长辈睇住你长大，摸住你个头，同你讲啲祝福嘅说话咁啊，全部收到啊，李太，多谢你啊。 系啊，好啊，好啊，继续啊，继续读点唱。 好啊，呢度咧有雾语啊，佢话又系我啊，喂。学而咧呢个礼拜表现好好，以后咧多啲嚟做节目啊！另外咧，佢就想点唱俾香港人听，佢话良心系好重要嘅，记住唔好失去佢啊！加油啊！咁样 系啦。有一个 Clement 咧 ，Clement Lee 就话啦：阿学而同阿小尊咧，如果可以多啲嚟风骚做主持咧，佢就非常之欢喜咁话啦。 系 咁呢个就Ewan Mac 咧，佢话16号系自己生日啊、想香港咧就快啲恢复好似以前咁样和平同埋爱啦，希望你哋风骚嘅所有人咧都开开心心嘅。 系冇错，好，我哋再听听众电话咯，你系边个啊 ？Hello， 喂喂喂，系 Winnie。 Hello，Winnie，Hello，Winnie， 系 你好， 又要用绝招啦，你要唔借钱啊？ 哦，佢吓咗人哋啦 ，Winnie 又即刻走咗啦。 嗱， 而家 我读多个点唱先啦，這個、呢个咧，佢个名好特别，都可以读嘅，佢姓毛，佢叫人性。 哦， 哦， 系啦。系啦， 呢个唔系《封尘三侠》里边嗰个系咪？ 无人性，总之佢就系呢个名啦，系嘛？佢话咧，听日咧，阿豪仔可唔可以封口一日唔唱啊？系唔可以噶，咁样我哋三个都好中意唱啊，咁样。 系， 佢话咧，顺便咧想点唱俾全部香港人听，要点首开心嘅歌，因为咩歌都可以开心就得啦。 系啊，好，再听翻你听众啦，你系边个 ？Hello，Hello， 系咪 Winnie 啊 ？Hello， 喂， 好， 系喺边度啊？哦、何太， 何太你好， 何太你好，风吹快活人。 我删咗个收音机先，成日都听住你哋。 系啊， 好啊，你删啦、 啊。好紧张啊， 何太你好啊。 唔好紧张啊，系啊。 我哋俾咗第一次我哋啊， 你眼前有三个信封啊，你拣一个司仪啊。 啊冇啊，我女下个星期三廿三号生日，十八岁嘛。 哎呀，恭喜晒，十八岁，大个女咯噃。 有冇男朋友啊？ 梗系未啦，佢话真系未跑出，唔使咁快。 佢话咗咩话？ 佢话未跑出啊！ 哦，佢未跑出，但系首先你已经笑到见牙唔见眼咯，你吞翻滴口水先。 你少女味好浓郁喎、啊， 系、 啊，好紧张。 有冇 有啲咩祝福啊，女女啊？ 有啊，希望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咯。 系，哇！你最开心系 读书咯， 最开心系边样啊？系佢终于。 乖咯， 系 系啊，好紧要啊！ 有够十八岁可以帮你买马仔啦。 嗯，哎，佢话搵日叫爹哋带佢去靶场啊。 啊，真系啊， 见识下， 见识 下， 系都几好啊。咁佢会唔会佢而家系继续读书定点啊？ 读考得个副学士咯。 哦，咁好咯，咪继续读落去咯。系啊，到时识男仔机会大好多噶啦，你知唔知啊？ 嗱，咁啊，学儿咧就喺度就恭祝佢咧生日快乐之余咧，亦都学业进步啦，好唔好啊？ 系啊，多谢你哋啊！ 你要唔要请教姨婆有冇啲咩嗰啲咩爱情秘笈啊、升学指南啊嗰啲咁嘅嘢噶？ 人哋都话未啦， 有佢 咧跑出来， 唔系要俾个择偶条件佢咁样，我哋有长辈喺度啊嘛。 佢好简单嘅啫，佢真系唔需要咁快。 哦，最紧要唔使咁快啊！啊唔啱啊！喂，而家呢个唔系，唔好意思， 讲个 缘分啊，唔使咁快嚟， 唔使咁快， 要嚟就嚟噶啦，嗬。 系啊，佢成日都话阿妈唔使咁快，我系咯，我话你最紧要拍拖时同我讲声，我话 系 啦，俾阿妈知道啊，话 阿妈要过目噶嘛，系咪？ 咁啊，我都 feel 到阿妈你好进取，应该如果你知道嘅时候咧，你应该就咁样通电话就笑到咧，真系。 好中意你嘅笑声啊！多谢阿何太你嘅支持，同埋打电话同我哋倾偈啊！你 我日日都听你哋嘅节目噶，由九点钟至到六点钟。 好啊， 多谢你啊， 系啦。你个女叫咩名啊？你个女叫咩名啊？ Debbie 啊， 你个女叫 Debbie， 好啦，我哋祝阿 Debbie 咧，你生日快乐啦，咁就 可唔可以唱首歌俾佢听啊，思思豪？ 你想拣咩歌啊？ 阿容祖儿嘅《你的骄傲》咯， 你的骄 傲， 我的骄傲啊， 我的骄傲系啊系啊。 哇，好高音噶、 啊！ 是啊、See me fly, I want to say goodbye。 我等一阵，何太，我真系好想问一句，但你真系觉得豪仔唱歌好听？ O K 啦，佢搞笑嘛， 识讲嘢，诶，识讲嘢真系，嗱，多谢你何太， 系 咯，阿祖都系啊， 祝你哋个个身体健康啊， 系啊，多谢，拜拜，阿祖即刻觉得嗰个称赞咧打咗个折扣， 系啊， 系咯， 本来觉得何太好亲切，但系原来我同佢嘅 case 有少少唔同， 你家人系会互相包容噶嘛， 咁又啱嘅， 系咪先？嗱，今日唔关我事噶，我知道个个都叫我唔好唱噶。但系冇办法啊，高手唔出鞘啊嘛！ 啊高手去，你点改都唔出鞘啊，因为佢真系真心高手啊！ 咁所以我哋呢个时候唯有咁样咯。 好啊， 大家都话好想听呢只歌啦， 系咪先？ 可唔可以 back 住你自己再唱两句啊？咁样 点解要咁做咧？ 我想听 live， 等我嚟 back 啦！ 好啦好啦，两秒你又有。 想入神，夜里梦里真爱来临，日里未有发生，仍狂想，这幻觉多逼真，听到你声音，又像置身白云，是我未压抑的兴奋，令我乐意倾心。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但我不懂使你心欢喜。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完全忘掉了。 中的热吻，成为现实爱人，谁愿梦里白等？爱哪有原因？两心只需合衬，然后慢慢两人情难自禁。 即系信众要求，基本上每两秒就有人打电话嚟话，我想听每隔两秒，系咯。其实亦都可以成为以前嗰啲173嗰啲电话嗰啲啦，每隔两秒就俾两毫子嗰啲。 咩嚟噶？ 收啲钱， 系咯，就收啲钱真系啊！喂，唔经唔觉咁啊，即系叫做本周期间限定咧，咁就优惠结束咯。不过讲紧本周啫吓。 希望嚟紧最就好快有机会再嚟同大家玩啦。 系啊，玩得好开心啊！咁你 开心啊？不过紧张嘅， 系咯，唔 feel 唔到你紧张 系嘛？ 系啦，我 feel 到佢好紧张，每一日佢都要用最好嘅状态出嚟咯， 啊， 梗系要啦， 系咯， 好合理噶， 系啊， 我都系噶， 系咯，我都系啊，除咗烂嘴同埋生飞枝，即系我哋尽咗力之外，真系系咪先啊？ 嗱，呢个星期咧，我哋都真系非常开心啦，学儿啦，就系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啦。平时啊，其实好多听众都会话想多啲见到你啊，唔好收埋咁多啊。 我又唔系收埋嘅，我都要照顾我隔篱嗰个噶，你明唔明啊？而家以为人苦噶啦嘛，唔系以前自己一条友周围去都得噶嘛。 哦 ，OK 嘅，通常啲老公都中意自由噶， 系嘛？ 唔系我讲通常啫。 其实通常系我中意自由，但系 梗系啦， 佢系框住我嗰个。 哦，咦，佢同阿铁一样噶，成日都话隔篱嗰个黐住佢噶。 系佢哋两个。哎，我唔识 系咯，即系虽然系肥瘦有别系啦，但系似乎个烟瘾系一样嘅咁样，咁啊好啦，真系吓。 系啊，咁啊系好快咧，又会再见到学儿啦。 好啦， 系啊，下个礼拜咧阿田咧就会归队噶啦 吓。系啊，好啦，多谢学儿， 拜拜。